表示 Facebook 已经关闭这些账户。拜登不满情报部门只是将情报提供给另一名参选人桑德斯。拜登在刚刚举行的几场民主党初选中表现未如理想，而桑德斯形势占优。桑德斯曾经表示，有美国情报官员向他表示，俄罗斯企图干预选举，令桑德斯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有薄雾，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960点，跌10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5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10.7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61，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3。英镑兑美元1.293，欧元兑美元1.0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42美元，卖出165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朝早6:08啊，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继续啊，都有白权老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一齐咧就喺星期二嘅早上啊，即系今日出边啊湿咗好多啦，咁啊感受下嗰种咧湿嘅感觉啦。天文台上个星期都预计咗咧，就话今个星期咧就会潮湿噶啦。咁啊，要准备定咧，即系个抽湿机可能攞定出嚟啦，隔多一两日咧就会相当潮湿噶啦。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这个世界要做到平等呢是很难，我们常常都说世界不平等，我们要争取 平等、啊、这个世界本身呢在人出生的时候其实都已经面对着很多不平等的了。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行得快一点的，有些人可能靓仔一点靓女一点的，有些人可能天生出来的财富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的健康出生的时候都已经不一样。正直就是因为人有这么多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去到努力，努力去到就是做好自己，将自己的不足之处再做好它。能够抱住呢一种嘅心态嘅话，你就会明白，原来世界上天生出嚟嘅不平，可能对我哋嚟讲系一种嘅历练挑战。如果每一个人都系完全平等嘅，可能呢个世界仲唔会有好似今日咁多姿多彩添。所以我哋应该睇下自己有啲乜嘢嘅不足，然后承认错误。跟住再做得更加好。 没错，大战差点触发过，他与他争拗后果，各有各突然理咗。结果，面对分手的痛楚。当初伤好成就干过，回家先知肚饿，寂寞地成无花果，恭喜欠伴侣也可，身体壮健也怀念难过，便算他的最大痛楚，失恋算什么，日后或会讲过，失去什么，仍然留住两臂，当初两个一个独立如初，问孤单怕什么，一夜任意消磨，只怕人多，随时流泪也可，多么之多也最多，去学情歌将功补中东的战火，会相爱竟不会邂逅，当然得不到结果。结果，没理英超的赛果，记忆里只得这场风波，留低双输结局，情多并没人抚摸。假使这是个结果。望后来过，没有枪伤已赚够多，失恋算什么，日后或会讲过，失去什么，仍然留住两臂，当初两个变一个，独立如初，问孤单怕什么，一夜任意消 加油， 陈奕迅，天下太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温暖，早晚咧有薄雾，随后一两日咧风势会较大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们看到香港的铁路发展其实真的相当之完善，因为它覆盖的位置网络其实都很多的。由以前我小时候就是坐的时候只有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去到今时今日连屯马线都起埋。以前細個點會諗到坐鐵路哇可以去到大嶼山啦，係咪？而家咧就叫做港鐵啦。咁啊，香港方面咁啊，以前細個咧就會分嘅啊，叫做火車，坐火車定係坐地鐵啦咁樣。地鐵到底係邊個發明嘅咧？啊，既唔係土木工程師啊，亦都咧就唔係交通運輸方面嘅專家，原來咧係英國一名啊。好叻讲嘢嘅律师，佢个名咧叫做译名啊吓，皮尔逊。自从1825年英国出现世界上第一条嘅铁路之后啦，咁啊皮尔逊咧，哇，佢嘅触觉相当之敏锐啊！佢已经咧就系睇得到啦，喺铁路嘅系统的而且确咧可以令到社会更加进步，将经济繁荣带到去唔同嘅地方。而且发展的速度仲会相当之快添。在19世纪50年代至到60年代初，在工业革命的推动底下，英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了，伦敦的街道上的车越来越多，交通可以说非常之挤迫。他呢当时更加大胆向时任的伦敦市政当局就提出了，不如将铁路这个的概念现在有啦，但是我们将它放在地底啊，好不好啊，那条路咪多了很多空间咯。为什么他会想到将火车搬到地底那里这么大胆的呢？原来一次呢，据讲啊，这个他就看到一只老鼠在个老鼠窿那里就跑来跑去，于是乎就觉得啦，咦，是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等啲火车喺度捐嚟捐去呢？当其时伦敦市政局啊，可以话咧就系不以为然。咁但系佢能言善辩啊嘛，系咪？系律师嚟嘅，佢竟然间咧能够说服当其时嘅英国政府。喺地面嘅火车啊诞生咗30多年之后啦，伦敦亦都出现世界上第一条嘅地下铁路啦。呢条铁路咧就喺地下。铁道嘅1863年1月10日咧就正式建成啦，亦都咧就系英国市啊，英国伦敦市先至啱，伦敦市威廉王街至到咧就系斯托克威尔嘅一段路线入边噶噃，初期嘅长度咧就唔系好长嘅啫，6公里。呢条地下铁道啊，仅仅咧就系将地面嘅铁道咧就搬到落去地底嘅啫，以当时嘅条件嚟讲啊。地下铁路的运行啊、设备啊、装备啊，都是跟地面的铁道相当之类似的，冇可能咧就谂埋啲咩通风啊、照明啊、环保啊。所以咧，以前第一代的地下铁咧都是相当之简陋的，而且咧就是那种闭棚式的木质车辆。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啦，地下铁的发展啊，当然相当之完善啦。伦敦第一条地铁啊，投入咗营运之后啦，市面上嘅交通挤拥嘅问题啊，仍然咧就唔能够解决嘅。于是乎啊，当其时政府下定决心啦，要扩建。经过咗100年嘅努力啊，咁啊，伦敦成为咗世界上地铁营运里程碑啊，即系名列前茅嘅城市。上世纪80年代，伦敦地铁嘅路段啊，总长度都已经突破咗400公里啦。咁啊，令到呢一个地下嘅空间咧，都能够变成不夜城，你话几犀利咧？ 地铁对我哋嚟讲，而家就好多人都会搭啦，火车都系一样。佢会将好多唔同嘅人送到去其他嘅地方，而且价钱啊，亦都咧就系冇坐车咁贵添。 连日光已踏进地底里，小吃斩选一罐冰汽水，请小心踏进列车里，座位不够抢变寄居。玻璃窗以外太过昏暗，冲过水到天气看得真，七彩这个站有日光浸，和黑色钻石太相衬。坐上了专线，风光太多，想看的我会望近点。坐上了专线，上降暴雨密云晴天，都可以天天见。挤逼中越过海湾线，一双爱侣在面前幸福前。城外下去，越过蓝色高天，怎过站都不变迁。两个站秒到那边转线或快点，男孩爱了怪女生太善变。恋爱版不要错行十数片，越轨登上波子，坐上了专线。 Rubber Band 一早地夏天，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6%。各位听众早晨啦，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我呢段时间家务咧，大家经常都会用到一样嘅嘢，系啲乜嘢呢？漂白水。漂白水咧就系居家必备嘅消毒用品，特别系而家叫做抗疫嘅时候啊。漂白水入边嘅成分咧，可以让微生物嘅蛋白质啊变质，从而咧就做到杀灭细菌、真菌同埋病毒嘅效果。因此啊，即系漂白水最近咧都可以话几难买到添。咁但系漂白水我哋处理嘅时候咧，都要特别咧就留意住。其实漂白水啊，亦都有使用嘅期限噶。因为漂白水入面嘅成分咧，有阵时其实都唔系咁稳定嘅，咁啊有机会啊，随时咧都会咧就系分解。我哋市面上买到嘅漂白水咧，即系叫做家用漂白水，一般嘅浓度咧就系5.25%嘅，所以咧卫生署先至能够嚟定出啦，就1:99同埋1:49。嗱，1:49嘅漂白水咧，就用于一般嘅家居清洁同埋消毒嘅。1:49嘅漂白水咧，就系用于消毒一啲，譬如系呕吐物啊、排泄物，以及咧就系分泌物污染嘅表面或者咧就系物件嘅。好啦，漂白水咧有啲嘢一定要注意嘅，喺未经稀释嘅漂白水，喺呢个阳光啊底下咧，其实就会释出啊有毒嘅气体嘅。 所以咧千祈唔可以晒住呢个漂白水，必须咧就储存喺阴凉啦、有遮蔽以及咧就儿童接触唔到嘅地方。另外啊，漂白水亦都会刺激黏膜啦、皮肤以及咧就呼吸道噶。所以啊，我哋使用嘅时间咧。都可以咧，就系佩戴住口罩、手套等等嘅装备，并且喺空气流通嘅地方底下咧，就稀释以及咧就使用噶。如果你话个厕所啊冇窗嘅，咁啊一定咧要开翻嗰个嘅抽气先。啊，仲有啊，漂白水喺你稀释嘅时候啦，都要留意住，好多市民咧都会用个樽盖咧去到量度啊，开呢个漂白水嘅。咁但系原来不同牌子嘅樽盖嘅容量咧，可能系唔同噶、哦，所以咧大家要望一望嗰个樽盖啊，到底咧系属于几多毫升嘅，点样去到稀释？啊，注意啦，咁啊漂白水咧系一定要用呢个冻水去到开稀佢嘅，因为热水咧会令到成分分解失去咗佢嘅效能。啊，而且再讲啦。当你攞热水去冲嘅时候咧，一定咧就会有啲大量嘅烟咧就升翻上嚟噶，即系攞住啲漂白水嘅烟去供翻自己，其实咧都相当之辛苦噶。啊，有人就会觉得哇，既然漂白水咧有咁高嘅清洁效力啦，如果我同其他嘅杀菌啊消毒嘅清洁液一齐去用得唔得咧？其实咧有机会啊混埋一齐嚟用，反而失去咗漂白水同埋其他清洁用品嘅功能，即系个杀菌嘅功能。所以咧，如果要用嘅时候，都系漂白水咧就自己啊做翻呢一个嘅清洁咧，其实已经咧就系最好噶啦。咁大家咧喺使用上嘅时候都要注意啊！而家咧好多垃圾嘅，市面上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病毒细菌，我哋都要做好清洁嘅工作，咁样咧病毒先至。不会侵占到我们的身体和健康的。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让我花点，如果我是个空罐子，为你贴了心，被你浪费，被你活埋，让你愉快，让我瓦解，为你盛放颓废中那美态，留我做个垃圾，长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腐化，田园中最后也开满花，被世界。在你手中火化，不需要完美灯 消化，我以后全无牵挂，什么都不怕。 一首嘅歌曲《卢巧音》，垃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市场忧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资金流向避险资产，拖累美股大跌。道琼斯指数急挫过千点，失守28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过1080点，低见27912点，最终收市报27960点，下跌1031点，跌幅3.6%。另外，投资者忧虑疫情或者进一步打击意大利经济，意大利股市大跌超过5%，是2016年中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认为，中国新型肺炎疫情似乎见顶，但忧虑其他国家情况，促请世界各国准备好爆发流行病的潜在可能。世卫派遣的团队抵达意大利，协助控制疫情。意大利正是追踪一名可能属超级传播者的确诊病人。南韩病例增至超过800宗，8人死亡。未来统合党3名国会议员曾经接触确诊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接受检疫，当中包括2号人物党鞭沈在哲。国会大楼需要关闭24小时，彻底消毒。另外，住在大邱的驻韩美军一名家属亦都确诊。至于伊朗，有议员指责隐瞒疫情，声称已经有50人死亡，但官方重申冇造假，现时有12死。本港昨日新增7宗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个案，累计个案81宗。新增个案中有4名是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年龄介乎57至59岁。4人曾经在1月25号至2月21号逗留在邮轮，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在2月22号抵港，在玛丽医院接受治疗，全部情况稳定。在这4人当中，一名57岁男子，他的5名同行者当中1人出现病征，另外3名患者的同游者都没有出现病征，正是接受检疫。其余3宗新增的确诊个案，2人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另一宗是今个月初曾返内地的35岁商人。争取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前副总统拜登，要求情报单位向所有民主党参选人提供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情报。拜登表示，由于俄罗斯不想他成为候选人，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开设虚假账户贴文抹黑他。他又表示 Facebook 已经关闭这些账户。拜登不满情报部门只是将情报提供给另一名参选人桑德斯。拜登在刚刚举行的几场民主党初选中表现未如理想，而桑德斯形势占优。桑德斯曾经表示，有美国情报官员向他表示，俄罗斯企图干预选举，令桑德斯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 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啊，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喺而家早上6:36嘅时间啦，咁啊，一齐听住收音机，一齐揭揭报纸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咧，香港经常咧都会，而家都系啦。听到好多咧，留意到好多咧，就系关于抢救呢个口罩嘅新闻消息。啊，头先咧听新闻报道，或者大家有留意嘅话咧，都知道啦。香港咧都会对韩国方面咧就发出一个红色嘅旅游警示噶。特别咧就系见到韩国咧都有几多新增嘅病例，咁啊而家好多人咧都一样咧会去抢救呢个口罩、哦。好似讲緊呢，其中一个地方就係大邱庆尚北道地区呢，就成为咗疫情嘅重灾区。好啦，原来当地嘅一啲嘅连锁超级市场啊，早上呢喺朝头早嘅时候啊，出售141万个，即係佢哋嘅口罩啦。都出现咗呢就係多间嘅分店啊，嘩，见到非常非常之长嘅人龙。当地市民呢咁打晒蛇饼呢去到抢救呢啲嘅口罩。超级市场啊，开售大概一个钟咧，都已经将呢百几万个嘅口罩咧全部卖晒。但系咧，亦都咧就系唔够噶。其实佢哋每人咧就限购30个噶。咁啊，而且超级市场嘅售价咧就较出边嘅市价咧就为低添，所以有更加多人咧会宁愿排队啊，排好长队去到咧就系等待机会去到购买呢一啲嘅口罩。不过佢哋嘅做法系咁样嘅、哦，除咗咧就系佢哋将佢哋自己嘅存货221万个嘅口罩攞晒出嚟啦，咁当中嘅141万个咧就系俾大邱同埋庆北地区嘅，其余70万个咧，佢哋都咧就系会将呢啲嘅口罩咧就系分配俾大邱广域市嘅医疗团队或者免疫力较低嘅儿童同埋老人家向佢哋出售噶，并且咧再喺中间拨地一啲咧系我嚟捐赠出去嘅。而家咧个个都唔够口罩，咁但系希望大家咧可以用更加多嘅智慧、更加宽宏嘅心咧，去到咧就系对待呢一件事。咁我哋输咗个人咧，即系输咗健康嘅话咧，就好大件事噶啦。所以应该同心协力，一齐咧保护翻我哋嘅健康先至得噶。人类咁多年以嚟咧，就经常破坏呢个大自然啦，所以咧就造就咗好多嘅病毒咧，又会出咗嚟。有阵时谂翻起，可能简单嘅生活就已经系最好嘅啦。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言语，处处有染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渐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 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那些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忆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再也不怕怀念昨日如何。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盛沙，成为盛收不起风化，丛林不割下，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它，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有 一首歌曲嚟自佢哋 Shine 嘅燕尾蝶。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继续咧就系有职场陷阱。咁啊 ，Wins 亦都咧喺电话侧边同我哋讲下，咦，同抗疫期间嘅职场陷阱有啲乜嘢要注意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啊，咁啊，听紧我哋嘅职场 KOL， 今日咧就系啊职场陷阱啊，电话侧边咧已经揾嚟咗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Wins 喺度啦，早晨啊 Wins。 早晨啊！ 啊，最近咧，真系人力资源咧，真系啲资源啊，好紧要。除咗人力嘅资源咧，发觉即系唔系好公司见到人力之外咧，仲有就系口罩嘅资源。我谂咧，好多人而家都仲要咧，就系翻到公司咧，就系工作，未必个个可以 home office 嘅。不过咧，遇到个问题，成日都话咧，而家坊间抢口罩啦，啊，厕纸又抢啦。 好啦， 如果我真系作为一个员工，我翻工嘅时候，其实公司有几多保障系真系要保障下我，而唔系搞到喂我连口罩都冇，我想搭程车翻公司翻工，但我连口罩都冇，都保障唔到自己，咁可以点搞？中间个厘定方面又应该有啲咩特别注意啦 ，Vince？ 但其實首先講先啦，僱主咧係真係有一個責任啊，即係法例上有責任。咁啊講翻即係法例，咁其實勞工法例之下有叫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嘅。咁變相其實講緊嗰個意思係咩呢？其實政府係一套嘅法例咧，係要求僱主係有一個法定嘅責任，係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嘅工作環境俾僱員嘅。咁所以你講緊喺而家呢個時候，我當有疫情啦，或者傳染病乜都好，其實最先你講嘅口罩，或者仲有其他人搓手液啊，或者一個叫做安全嘅工作環境，係僱主必須要 要去提供俾員工嘅。所以其實呢個時候咧，即係我哋即係人力資源啊，或者一啲嘅我哋叫 facilities management 啊，即係一啲嘅物業或者office 嘅管理咧，呢、這個時候係好忙，因為要不停喺度要同員工去了解啦。我哋又自己要去，即係唔好話我哋自己個人嘅需要，即係作為公司嘅層面咧，都好需要幫員工去搜羅即係物資，因為要確保環境嗰個安全啊。 嗯，咁啊呢样嘢要紧要喎。咁但係如果公司就话应该係要保障我哋嘅安全㗎。係 啊。 咁佢即係话其实口罩啊搓手液啊都係其实应该公司提供到俾员工㗎呢。 是啊，嗱，即系譬如咁样讲啦，而家即系我哋讲，而家我譬如同我自己做紧嘅，有啲咩忙紧咧，就系当然要同我哋另外啲 team， 可能要去一齐去或者 even 可能领导层，要去不停喺度回顾究竟香港比较叫做容易少少啊。我想讲咧，譬如内地啦，即系个疫情更加严重，其实佢哋我哋有同佢哋员工去倾嘅时候咧，政府可能要求更加多，系定一系列嘅措施。一定要符合，你符合唔到咧，连工都冇得开， 连工 唔俾开， 即系 office 都唔俾办公啦， 唔俾，甚至乎有一啲嘅工厂可能业务嘅需要，喂，我唔可能厂，喂，你唔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嘛，有啲厂可能真系需要系有员工喺个厂里边先至做到生产到，但去到呢啲咁嘅情况咧，我讲紧内地啦，佢哋根本上直情系要可能要申请啊，你要符合某一啲政府嘅要求，先至俾你复工或者部分复工。嗱，咁呢啲讲紧远一阵啦，讲紧香港比较弹性少。咁當然啦，就係我哋要去講緊啦，口罩基本個人嘅保障就係、是你要俾同事有口罩啦，即係搓手液啦、清潔啦，做得夠唔夠啦、我哋可以做嘅啦，我哋可能好多公司而家面對緊個困境就係口罩未必夠喎、即係可能我每日就算我好叻，我揾得到人少少固然可能都仲叫揾到，有啲公司真係好多啊，你而家叫做要大量去幫即係出邊揾咁。足夠嘅口罩其實係比較難，即係講緊可能最理想嘅咁，梗係做一個翻工一個放工一個咁啊，俾員工啦。咁又或者足夠嘅搓手液啦。咁當然啦，成日都咁講啦，而家冇搓手液，點可以有一個即係番簡啊？即係你喺 toilet 都可以洗，咁但係唔夠，咁你可以同事咁樣前前出出入入。咁啊，當然啦，清潔要做得好足嘅。咁可能即係成日講緊話1:99咁點樣，可能抹盡量大家會摸到嘅地方啊、門釘啊，即係我哋一啲接觸到可能針水嘅地方啊、水龍頭啊、毛巾要換幾多次啊、點樣去消毒法啦、地氈啊，甚至乎可能身處嗰個 office 嘅大廈管理，究竟係咪門口？可能我今朝我有翻工嘅時候，可能已經。做埋即系会 check 埋你体温呢啲嘅措施，咁啊唔系净系我哋自己公司做嘅，上下楼层唔同其他公司都有一个最基本嘅保障，咁呢啲系可以即系好多公司其实而家我眼见我知道嘅都已经有考虑或者已经做紧呢啲咁嘅措施噶啦，咁呢啲系其中一部分啦，咁咁其实而家仲有好多嘅公司当然有即系嗱，当然点解之后会引申到啊你唔够口罩咁点样咧你嗱同事咧。可能有得需要，係咪真係要翻工？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咁、但係另外我哋再諗嘅就係、是，咁 OK， 如果好有，首先有冇口罩，夠唔夠口罩？咁咧就開始會要員工或者 sorry 應該係經理或者公司會開始去諗，究竟係咪開始要諗下究竟點樣安排個同事點樣執拾嗱人力資源物資，人力資源都係一個資源嚟㗎嘛？點、樣喺呢啲好有限嘅資源去安排到公司一個好運，即係好暢順嘅運作啦？ 我、這個好高智慧喎、真係如果你講緊咧，就係、譬如公司，例如已經口罩唔夠啦。但係咧，咁啊翻工嘅同事一定要有好嘅保障啦。 係。 咁啊，人力資源部咧就可能要即係公司真係要度下計啦。點樣可以喺人手安排方面係可以令到同事係咪輪班制，導致啲叫做物資啊，叫做醫療物資咧，或者衛生用品咧，係可以即係平均或者係適宜咁樣去到分配，係咪都係一個辦法嚟嘅咧？ 係啦，用少啲嗱。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咪即係都講咗政府都帶頭啦，咁啊咪即係喺屋企做嘢 work from home 啦，係咪？咁其中一個辦法。當然是用這個方法的，咁但當然即嗱，當然個前設就係、因為原先最主要的目的咧，就係等同事啊唔使都等員工咧，真係留喺屋企就最安全啦，儘量唔好出去啦，唔好接觸咁多人啦，係咪？即你上班途中都會可能你交通工具啊，你或者要接觸唔同嘅人都有機會你有一個嘅風險去接觸，即係去面對到接觸到啲病毒嘅。咁另一個方法點解要即係另一個第二個原因點解話要俾 同事去喺屋企做嘢咧，就真係物資唔夠，即係保護員工嘅物資唔夠。咁譬如我哋即係講緊一間公司，唔好講中型啦，唔好講小型或者大型，咁我當一二百人。咁其實你如果每一日咧一二百人，我淨係最基本可能要俾一個啦、兩個口罩啦，其實都講緊即係可能分分鐘200到400一日喎、講緊。咁其實如果當好有限嘅時候，或者初手嚟又唔夠嘅時候，或者我甚至乎我連清潔都唔夠人去做嘅時候，因為我哋可能清潔就可能會最好就每兩個小時抹一次，每個鐘頭抹一次，咁真係唔夠，本身唔夠多清潔嘅同事幫手做清潔嘅員工喺度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呢？咁我哋通而家嘅做法咧，頭先話 work from home， 但係如果真冇可能。全世界真係成個 office 係真空狀態，咁誒喺從呢個營運嘅角度講咧，真係比較難啲嘅。咁而家就會可能大部分同事可能真係會容許，首先有一個叫做 work from home 嘅制度啦。咁然後就真係學你咁講啦，可能輪班。咁有啲咩同事可以需要去已經講緊唔係一個個人嘅工作啦，而家講緊喺呢個時候咧，即係講個 teamwork。我哋點樣去重新去再新配翻啊？有啲同事有啲工作需要喺公司去做，咁啊輪流翻去做。一次啦， 咁互補不足都好緊要。 係啊，冇錯啊。咁嗱，其實好多個好處嘅。你問我哋，從我哋嘅角度嚟講，咁首先會減低翻即係物資即嘅供應不足啦。咁另外咧，其實站在我哋去當係一個咩，一個叫 caring 啊，關顧員工公司咧，我哋都需要了解到即係員工嗰個心理狀態。又簡單咁講，我哋其實呢幾個禮拜，我哋有時都會同員工去傾偈嘅時候咧，就算我哋就算我哋公司講真，我哋嗱，我哋以我公司為例咧，我哋物資就好足夠、我哋需要同事要幾多嘅口罩，我哋俾到。 哇，都好犀利喎！你公司都 我哋預備得好嘛？但係又咁樣講，就算咧同事翻到嚟公司咧，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嘅。係呢個係一好人性嘅一面，我自己即係你而家有少少恐慌嘅狀態嘛，我哋會其實會開始睇到少少首先開始我哋會質疑我哋嗱，有啲同事質疑我哋嘅口罩夠唔夠合規格啦。 啊来源啦，系嘛？ 系啦，冇错啦。喂，你哋公司你话够啫，你边度 source 即系搵翻嚟噶？有冇嗰啲准则啊？有嗰三个准则，问你问翻我哋啊？或者搓手液够唔够？即系嗰个杀菌功能够唔够啊？或者我哋就算有安排到足够嘅清洁嘅员工，或者我当即系有外判，不停抹，咁其实佢哋又会有时甚至会质疑究竟抹得够唔够，系咪真系1:99啊？其實咧，我哋要關顧已經唔係係咪真係提供個環境，而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要明白，即係作為我當係公司或者主管級或者領導層咧，都好需要去關顧一下。我哋成日都話，即係身心健康啊嘛。我當你健康保障到，但係同事嗰個心靈上咧，其實都需要為佢提供保障嘅。咁當然我哋會盡量做一啲嘅措施啱好啦。咁大家同事即係互相明白公司嘅營運係有需要有啲工作，可能係公司先做到。咁但係譬如我哋盡量去俾同事睇到，我哋盡量去減低佢哋需要去做，係咪真係有必要咧？又或者係咪真係需要你去做咧？可唔可以大家輪流去輪流去做呢個工作，或者係翻嚟公司去做？係啦，咁係時候大家叫做成功team，係時候做一下啲team building啦，即係一個team building嘅機會啦。點去喺條team度重新去分配工作，去大家互相去幫助咧？咁其中之一，咁啊其二就係都係一個很好嘅機會咧，係俾員工睇到其實公司去盡量做好多嘅安排去。即叫做關心下同事啊！嗱，頭先我所講啦，其中一個等同事安心啲，咁你盡量留翻屋企工作啦。又或者真係有需要，而家可能停課，咁有好多員工係需要即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嘅。 係喎，你又啱喎，係喎。 係啦，因為即係我知道有多而家啲員工係而家係打住兩份工嘅，其實喺在家工作咧。分分鐘唔係俾翻公司 office 太輕鬆嘅，因為佢仲喺屋企同啲小朋友做功課。 係啊，搏殺緊啊，同個仔。 系啦，咁啊两边一齐都要做功课，又要自己做工作，其实咧都会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啲工作安排，希望尽量弹性啲啦。我当就算好啦，有同事要翻嚟公司做嘢，我哋会再做多一步嘅，系咪可以做安排一个弹性上班时间咧？系咪全部要翻嚟公司嘅都要同一个时间翻嚟咧？系咪可以中间去再弹性啲？啊，有啲同事可以早啲，有啲同事可以晏啲。 咁首先又等同事唔使喺即係所謂而家即係正常嘅 peak time， 將最繁忙嘅時間又要佢哋去搭車啊，或者要去面對人群、啊， 令到佢哋減低呢、這個即係、就是、患病或者感染嘅風險最緊要啦。 冇錯啦，咁其實可以好多嘢咧，去幫同事從員工嘅角度又可以即係出發多少少，亦都可以同時間咧可以即係叫做 support 到公司即係嗰個工作需要啦。咁其實好多嘢好多我知道咧，有好多公司咧都做緊，我哋自己可能我同學。同業啦，即人力資源啦，都好多時都已經喺呢啲方面去着手去做好多嘢，即係關顧翻曬即員工嗰、那個physical 工作嗰個環境嘅安全，心靈上嗰個支援，咁呢啲係可以我哋可以去即公司嘅角度可以做到。 明白曬，咁各方面咧都非常之緊要啊！今日咧就分享咗啦，例如係公司嘅譬如口罩啊一啲啊叫做衛生清潔用品點樣可以安排得宜啦，咁亦都話到譬如輪班制啦，或者係同事如果即係翻到屋企或者喺公司嘅時候咧，咁home office 或者喺真系翻到 office 又可以点样处理啦？嗱，不如下个星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到底 home office 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好唔好啊？ 点样系啊？点样好利用呢一个工作安排，可以保持个工作效率？ 好，今日唔该晒 Vince 先，拜拜。 冇问题，拜拜。 静静地伴着在听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同那个会紧张。在建造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累极后，静待是暖托。落败后互望未怯方，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

晨早上， 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啊，出边系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各位听众好啊，我系白元浩，仲有 O 喺度啊，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近期咧，大家都冇得出外啦，或者少咗出外啦，咁可能平时有啲二月之星啊，咁啲生日啊嗰啲或者之前情人节食饭咧，可能都少咗聚头，无论 不过二月二十九号生日啲人记得庆祝喎、 啊，点解咧？因为五年几年几年一次、啊， 四年先一次， 四年一次系 咁唔庆祝。 系啊， 梗要正日庆祝啦，系咪先？ 咁你都讲得啱啊！真系，如果你有啲朋友咧系廿九号生日啊，即系今个月啊，本月廿九号生日咧，你真系谂下计仔同佢庆祝下，就算系咧视像有个Happy Birthday 嘅信息都好啊吓。点解咧？友情系需要维系嘅，就唔使透过阿 O 个口去讲啦。不过有研究发现咧，大部分咧朋友咧，其实都敌不过七年之痒。啊，咁 朋友 系啊，咁 啊， 朋友都系噶， 系啊，原来咧，荷兰咧就有一间大学嘅研究组织咧就进行呢一个研究，咁啊研究咧就系话爱情啊，大家都知有七年之痒啦，咁、 我哋都见好多， 我都有见好多，不过个重点系。又唔係個個人都係嘅，不過就講到好似口頭禪咁咯，講到一定會發生咁啦。咁唔緊要，但係原來咧與此同時，友情都有咧七年之痒嘅呢個挑戰嘅喎。咁樣研究咧就訪問咗咧1000個人，咁啊年齡咧就介乎15至65歲嘅人士嘅，喺七年之間咧追蹤啊，哇做咗七年嘅呢個研究，雖然個 base 就唔係好多，即係1000人咁樣啊嚇，咁啊追蹤咗咧604人嘅朋友嘅圈嘅状态啦，朋友圈就唔系你嗰个社交软件嗰个朋友圈，系真系你嘅social network 啊，即系平时嘅社交嘅圈子入边嘅状况。结果发现咧，参与呢次研究嘅朋友咧，喺七年之间咧，大致都系相约嘅。不过咧，朋友圈咧就大洗牌啦。參與呢、這個研究嘅朋友嘅數量係相若，即係譬如打小白，你係平時活躍嘅朋友係有100個咁先算啦、即係活躍有100個都好叻噶啦， 好多啊！ 因為你花唔到咁多時間， 你諗下嗱， 見唔好話見佢哋啦，大家聯誼啦，唔好話見他們。 你諗下，如果真係有100個嘅，你一年時間。 啊、 你排队喎、 啊，系啊，即系你要 约嘅话，见三次啫，唯有点咧？一大班一大班咯，次次咯，系咪？ 头先讲咧，大概个数量咧系一致嘅，咁100个系打个譬如嘅啫，咁啊，总之参与研究喺七年之前咧有100个朋友嘅，咁啊七年之后都系有100个朋友，不过咧呢100个朋友咧就大洗牌啦，有好多人咧就会喺过程之中咧甚少联络啦，或者咧会慢慢疏远啦。取而代之咧，就會有一啲新嘅朋友去加入啊！因為咧，研究發現咧，七年之間咧，可能你個人嘅生活環境都有大幅嘅轉變。譬如你可能咧，由讀書年代啊，啱啱進入社會啦，咁你進入社會就會識到好多新嘅同事啦。咁你大學年代或者中學年代嘅朋友仔咧，就會慢慢少見咗啦。咁嗰啲同學聚會，成日都話同學聚會幾耐一次啊？ 一年一次啦。 咁你 就珍貴咗啦。 係啦，如果你個一年一次而参加唔到咧，咁你下年咧就未必会想参加噶咯。 嗯， 啊，人又有阵时系咁样啦。咁取而代之就系你工作上好多唔同饭局嘅聚会啦。咁你工作嘅伙伴咧就慢慢变成你嘅好朋友啦。啊，令到友情方面咧就增加咗好多咁样。咁啊，但系咧又随住你咧转工啊，或者咧你要去再进修咧，你工作嘅同事咧又冇咁重要噶咯，因为你原先喺 A 公司做 即系都系睇你身边出现咩人嘅啫。如果照你咁讲呢个统计， 系啊，咁跟住咧，慢慢可能你要增值自己，去到大学哦，读翻个 master 咁样，哇，可能你硕士嘅同学先系你。帮你行咗个三四年最艰苦，因为你又要一边读书， 啊、 一边翻学噶， 系 咪先？跟住嗰啲同学咧就一路帮你，即系大家互相 爆抄啦， 爆抄啦，做论文啊，即系做 present 啊、project 啊等等，成啊咁样。咁所以啊，原来咧 朋友之間咧都有期限嘅。不過，如果咧係好嘅朋友咧，真係啊抽啲時間嚟見下面，就算呢一刻見唔到，因為大家戴住口罩啊嘛，或者啊政府都話啊減少啲集體聚會啦咁樣， 專家都係咁建議啦。 緊要定個日期， 啊 四月咯。五月咯，估计会好啲啩？即系 我唔讲啊，系咪估计会好啲呢、這个？ 人咧总有啲希望嘅，估系咁估啦。咁四月五月定咗先，先定咗一期先，跟住就再谂下计制。 delay postpone 系 postpone 咯，好过 好过定都唔定。 系啦，咁同埋呢一个时间就最好关心下身边嘅朋友仔啦。咁即系前排都系噶，个朋友嘅活跃圈咧都。因為口罩事件咧，大家多咗好多討論，多咗好多幫忙，多咗好多咧互相守望。咁呢個係好直接感受到愛嘅，即係你嘅朋友會問：喂，小柏，你有兩個小朋友喺屋企，夠唔夠口罩用啊？我多咗嗱，唔好話有一盒啊，多咗廿個，咁不如俾咗你啦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好直接嘅一個愛嘅表達嚟噶嘛。咁亦都喺你。大家一起共度患難啊！呢段時間係咪先疫症咁啊？同舟共濟嘅過程之中，你感受到別人嘅愛咧，你覺得個感覺好受好多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啊，如果有多嘅咁啊，多啲私語啦；如果有少嘅，咁啊問下身邊人，喂，你多咗俾啲你用下，跟住可能咧其他嘅朋友咧都會啊好啊，完全冇問題啊，約你交收啊，或者咧啊叫做到付啊，即係或者嗰啲速遞到付俾你啦咁樣啊，最多嗰餐飯咧之後過咗疫症，你再請翻我食啦咁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記得啊，朋友咧要好好維繫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有弟弟喺电话侧边，早晨啊，弟弟，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啊，交俾你、啊。 咁路面都大致畅顺啦，咁都系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封路噶，喺天光道咧就有爆水管啦，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嘅一段咧就封咗噶，即系封咗一段嘅天光道去码头围道嘅方向噶。咁九巴咧十七号线去裕民坊方向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咁另外喺油麻地广东道咧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咯。广东道去众芳街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慢线咧就封闭噶。咁跟住咧同你哋讲下个港铁消息啦。咁由二月二十九号咧之前都有讲过，其实咁由二月二十九号啦就星期六开始啊就会调整平日嘅非繁忙班次。咁包括咩呢？我详细啲讲啦。 好啊好啊。 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啦。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东铁线啦、屯马线嘅一期啦、西铁线，咁平日非繁忙时段啦，同埋星期六日啦、公众假期咧，就会维持三至八分钟一班。咁另外机场快线咧，就会全日都系十五分钟一班。迪士尼线咧就全日二十分钟一班咁样嘅。 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就要留意翻啊。咁啊，有啲叫做调节啦。咁啊，慢慢大家学识咗咧，就可以适应到噶啦。啊，咁啊，今日早上咧，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Didi。系啦，咁啊，个车厢可能会比之前咧就逼咗啲啦，系咪？咁啊，冇咁密啊嘛，系咪？咁啊，大家即系忍耐住啦。好，咁啊，另外咧就系电话侧边咧亦都有 Barbie 喺度啊。早晨啊 ，Barbie。 系哦 ，Barbie 已经离开咗一段短时间，不过唔紧要，等阿欧咧同大家咧睇睇天气嘅情况先啦吓。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系温暖，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日都系温暖嘅、哦，早晚咧有薄雾，随后一两日咧风势较大啊。依家气温20度啊，相对湿度咧85%啊，咁啊今日咧，阿欧自己翻工啦嘅过程之中咧，都感觉到，系暖和咗好多，咁但系咧，相对地咧，可能有机会到潮湿啲啦，咁啊系咪时候咧，将嗰个咧抽湿机啊都攞翻出嚟用一用咯？电话旁边已经有 Barbie 喺度啦， 系啊，问阿 Barbie 屋企有冇抽湿机啊？ 屋企有啊，其实我屋企长年咧，即系365日，任何季节都会开抽湿机啊。因为咧，我屋企冇乜 一年365日 可以晾衫出街嗰啲位置啊， 哦、 所以咧就都会攞嚟抽干啲衫嘅湿气咯。 哦，咁啊都系一个方法嚟嘅，不过嘥电啲咯。 系啊，所以啲电费好贵嘅。 你有办法嘅呢、這个问题。好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点咧？ 今日咧其實都係舒服嘅，咁啊，不過今朝早行出嚟嘅時候咧就冇乜風咯，覺得頭頂咧都算係多雲，咁不過咧藍天加上白雲咧，咁啊有少少陽光啦，都相當之舒服咯。 係， 同埋咧好清涼啊，即係嗱呢一種清涼，但係唔大風咁，真係唔凍啦。咁、但係咧，當你即係落到街嘅時候咧，你聞到啲新鮮空氣嘅時候咧。你會有一陣咧覺得好清新嘅感覺嘅，咁啊加上咧呢、這個季節咧，其實我仲覺得咧戴口罩係舒服嘅、 啊， 因為咧我譬如我自己氣管 仲未係好焗係嘛？ 唔會好焗咯，因為佢個天氣比較涼啲啊嘛。咁同埋因為我自己氣管敏感或者鼻敏感嗰啲朋友咧，我諗會好體會到一樣嘢就係、是。呢一種清涼嘅天氣咧，平時咧係會覺得好容易會流鼻水啦，或者個鼻會痕啦。咁、但係依排咧戴咗個口罩咧隔一隔咧，真係好啲喎。 咁都係、哦，即係叫做暖住個氣管啦，又唔需要就係太過凍到佢咁，又搞到咧即係有陣時如果鼻敏感咧，譬如啲花粉啊嗰啲咧，都會搞到幾辛苦。我朝頭早咧就唔多嘅，但係耐唔耐都一兩次咧，個鼻咧都會覺得有啲辛苦嘅感覺。咁你講得啱，呢個時候如果有個口罩咧，而且佢系冇咁辛苦啊吓，咁啊叫做即系顺理成章咁啊戴口罩咁啊挡埋呢样嘢啦，系咪？ 系噶。 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啦，咁我哋转头再倾过啦吓、 好，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啊温暖噶咯，咁啊而家都见到啲温暖呢啲字眼咧出翻出嚟噶啦吓。好，咁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温暖，咁啊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啊风势较大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咁啊啱啱啊 Didi 走咗入嚟啦，做乜嘢咧？有一个咧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啊！由于荃湾西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西铁线列车驶经荃湾西站路段嘅时间需要慢驶噶。西铁线啊，来往屯门站以及咧就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咁啊，现时屯门站及红磡站咧就每10分钟一班车噶。咁啊，留意住啦。由于荃湾西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西铁线列车驶经荃湾西站路段嘅时间需要慢驶。咁啊，西铁线来往屯门站以及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需要咧就系额外预留10至15分钟。咁啊，而家屯门站以及咧就红磡站每10分钟一班车嘅。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消息啦 吓，系咁啊！呢个时间咧，星期二嘅晨光大学咧，阿欧就同大家睇下楼啦。咁啊，知道 本地定系 本地啦，因为即系大家都聚焦呢个阿财爷出嗰个财政预算案啊，睇下有冇关于楼市嘅措施。咁啊，今日咧就做少少前瞻先啊，立即听下咧，房地产达人点样讲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大学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update 少少啦，嗱，新嘅一份咧财政预算案咧，星期三咧就会公布啦，楼市下行啦，成交量咧就大幅减少，咁啊，好多个界别都促请政府考虑啦。切辣椒喎，咁樣即係切走啲辣椒啦。咁、有地產代理業界咧，過去嗰十年咧，即係政府都不斷加辣加辣啦。咁啊，適逢即係依家個時勢真係唔係幾好啊。今次財政預算案有冇機會啊，都減一減辣咧？咁啊，刺激翻啲樓市啦。咁啊，令到大家那個無論係被動需求以至嗰個剛性需求都好啊。咁啊，有啲資金湧翻落去市場，咁喺好似齒輪咁喐翻先啦，好過依家。完全停咗喺度，咁有冇機會咁樣咧 ？Joyce 嚟分析。 其實咧，我咁睇啦，即係你話如果咧喺禮拜三啦，就即刻切辣椒咧，又應該機會會微啲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重大嘅決定，亦都咧會令到成個市場咧都震盪得好緊要啊。因為咧成個辣椒咧，如果一切即係而家撤銷嘅話咧，其實市場即刻會真係多咗好多盤源出嚟啦。咁當然在一個市道下行的情況之下呢，咁多盤推出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咁我覺得未必係囉，因為其實而家呢市場呢又未至話完全冇盤買啦，咁亦都個樓價呢就唔係話好似以前03年咁樣啦，即係嘩大幅下滑啦咁樣，即係話急速下滑啦，咁其實是一個好有序嘅慢慢穩定嘅，即係開始即係客人少咗，咁成交少咗，自然就下滑啦。咁但係如果再撤銷個 SSD 咧，即係三年嗰個禁售期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好多即係有需要嘅市民啦，需要房盤嗰啲，或者佢哋真係冇嘢做嘅，咁啊要抌出嚟啦，我哋叫抌出嚟啦，咁其實會真係成個樓市咧更加有機會重創。 咁所以我又唔覺得即係嚟緊施政報告就會出呢一樣嘢啦。咁反而咧，你話其他一啲利民嘅措施啦，又或者一啲正面嘅措施咧，去幫大家置業嘅措施咧，就可能會有會或者再增多。不過其實咧喺之前嘅時候咧，已經做咗一個即係放寬啦，到1000万嘅物業以內咧，已經可以做到高成數按揭。咁其實咧呢一個招數咧，已經係令到咧好多要上車嘅市民上到啦。咁亦都令到個交投啊，即係喺600至1000万嘅交投，亦都多咗好多嘅。呢個真係事實嘅。咁但係點解今個月會話靜咗咧？咁除咗新年假期啦，好有關係啦，疫情亦都好有關係啦。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單一哦，真係咪經濟差而反映嘅？經濟差開始陸續反映，咁但係咧未完全反映得曬，因為新年都有啲人都有啲放咗一兩個禮拜假啦，即係我譬如認識嘅銀行業界嘅好多時都即係成個新年放咗即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甚至而家佢哋 home office。咁變咗就唔返去嗰、那個即係工作崗位度，咁你咪就會令到成個交投少咗囉，慢咗囉，批呀慢咗就自然呢啲人買樓就開始有啲擔心啦，會批唔到啊，或者會唔會即係買咗之後呢按揭做唔到啊，會嘅，因為而家銀行真係佢 slow down 咗好多啊。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即係一入就一兩個禮拜批出啦。咁而家咧，即係佢哋係批慢咗，人手少咗。咁更甚，亦都銀行即係都好好啊，做咗好多相應嘅措施，令到咧好多人咧要舒緩佢哋嘅供款，淨係供息唔供本。咁好多間大銀行做咗呢樣嘢咧，呢、這個已經係正正咧就係、是、唔想人拋售啲樓嘅動作，係因為之前嘅經驗咧得嚟嘅。咁今次好快手啊，即係基本上喺我角度都未大冧嘅喎，未完全大冧個市況，佢哋已經出手嘅話，咁即係起碼呢一班人咧唔會拋售先。咁更甚就係咧，我又深信政府應該都好有經驗啦，你唔會放寬個政策去俾人拋售啊嘛，因為其實之前即係咁慘淡嘅個市況，就係、是、驚慌嘅時候，大家一齊拋出嚟，咁咪好多平貨咯。咁好多平貨又唔等同有人接嘅喎，都話明經濟差啦，接唔曬啊！咁接唔晒會點呢？咁嗰班人供唔到樓破產啦，咁銀行就要搞好多法律程序啦。咁呢個其實最貴嘅費用就係法律程序，最貴費用唔係你冇供啊。所以呢而家銀行就話我寧願唔愛個本先，你都唔好進入法律程序，因為一進入呢就唔關本同息問題啦，係雙輸局面嘅。咁所以好多政策而家已經穩定到個樓市㗎啦。咁我相信啦，即係睇下佢嘅施政報告啦，點樣利民，同埋最緊要疫症快啲即係離開 啦。 过去啦，就嚟过去啦，咁就会成个市况会好翻咯。 嗯，咁头先就睇个宏观嘅香港楼市啦，咁再深入一啲啦，地产代理咧，好多时候啊，呢个时间都系冇生意啦，咁样啊吓，即系 Joyce 你自己睇唔睇到都有啲咁嘅发生紧咧？因为睇到都系新闻嘅报章嘅报道都，哇个标题都几夸张，春节之前咧有80间铺啊执笠，咁啊预料咧4000人啊失业转行啊，就系、是、代理联会荣誉主席讲出嚟嘅呢个数据系咁，所以就系咪真系个销售都难做啲咧？定还是系呢一段时间啫？即系只要疫症一过咧，根据你哋嘅经验咧，其实啲地产从业员都好快可以哇有翻几只拥戴客噶啦，个市场又再活跃翻噶啦，咁样咧。 系啊，从来做地产都系噶啦，今日揾埋就即系喺寒冬用噶啦。咁而家正正就系我讲嘅寒冬啦。咁因为地产市道咧唔会每一日或者每一年都系咁好嘅，咁我相信地产自己业界都好清楚呢样嘢啦。咁你话啲分行咧，即系有啲数目系删咗，甚至乎有啲即系被世间嘅 agent 自己唔做，咁呢个就都系因应市道啦。咁但系我又深信啦，因为佢哋能够咁急速啊，可以即系 cut 咗呢啲咁嘅开支咧，其实佢哋都可以叫做保住，等到个市况好翻再行翻出嚟做。咁当然你话系咪好多人转行咧？我认识嘅即系地产 agent 里边，其实又不是说很多人转行，可能很多人就这段时间唯有放大假啦，即是之前搏杀了这么久啦，因为之前好几年都是大旺季嘛，即是客人多到做不停的，日日都看楼，那这轮呢就即是新年开始啦，大家开始就即是慢了啦，咁啊，都系嗰句啦，疫症啊，即系啲客都唔敢出嚟睇楼，咁系完全影响成交噶，因为啲客都惊噶嘛，一嚟又睇下呢度，睇下嗰度，咁啊，点知大家会感染啊？咁所以咧，我啊觉得短暂嘅， 即除非个疫症仍会持续好耐啦，咁但系而家我都见到啲数字开始有回落迹象啦，或者稳定咗嚟啦，咁所以咧，预计啦，即可能呢一两个月咧，可能系难受啲啊，即大家都要挨住，咁但系过埋呢段时间咧，我相信成个情况就会乐观翻咯吓。 系，特别系二手市场啦，因为二手市场就冇得话 VR 睇楼噶嘛，咁但系你话新本市场或者楼花都仲有少少有得做下咯，即系根据我自己同啲地产代理可能有啲都倾下，咁佢话梗系差噶啦，咁其实近排即系各行各业都差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同步过冬啦，系希望咧呢个疫症咧快啲过去，都唔系净止香港噶，你睇到南韩啊、日本啊嗰啲都难搞，你唔好净系以为喂香港嘅房地产受影响，其实当地嘅房地产个楼价可能都会咧因而有所调整啊吓，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世界就係咁噶啦，有危咧先有機嘅，咁啊幾時出手就要睇實個樓市嘅狀況啦。今個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晨光大學，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日本歌手桑田佳佑连续两年举办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保龄球赛 Kuwada Club， 举办活动当然有主题曲啦。继上年度之后，桑田佳佑今次继续以桑田佳佑加上 The Pin Boys 的名义推出全新的作品《伤心的保龄球手》。在 MV 入面，桑田自己就饰演非常厉害的保龄球选手，同一个年轻人较劲的故事，当中的例子有悲伤，但是亦都有令人会心微笑的成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桑田佳佑 The Pin Boys 伤心的保龄球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西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西铁线列车驶经荃湾西站路段需要慢驶。西铁站来往红磡站和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预计要额外10至15分钟。港铁话正在抢修。現時西鐵線月台上乘客較多，候車時間會較長，呼籲乘客預留充裕的行程時間。市場憂慮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擴散，資金流向避險資產，拖累美股大跌。道瓊斯指數急挫過千點，失守28000點關口，最多跌過1080點，低見27912點。最终收市报27960点，下跌1031点，跌幅3.6%。另外，投资者忧虑疫情或者进一步打击意大利的经济。意大利股市大跌超过5%，是2016年中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本港寻日新增7宗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个案，累计个案81宗。新增确诊个案中，有4个是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年龄介乎57至59岁。4人曾经在1月25日至2月21日逗留在邮轮，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在2月22日抵港，在玛丽医院接受治疗，全部情况稳定。这4个人中的1个57岁男子，他的5个同行者当中1人出现病征。另外3个患者的同游者都没有出现病征，正是接受检疫。其余3宗新增个案，2人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另1宗是今个月初曾经回内地的35岁商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先同你讲港铁消息啊！荃湾西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西铁线列车咧驶经荃湾西站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慢驶噶。咁西铁线来往屯门站同红磡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咁搭港铁嘅朋友咧留意啦。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提你有爆水管啦。喺天光道，咁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咧就封闭噶。咁9巴17号线啦，去裕民坊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油麻地嘅广东道啦，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广东道去众芳街方向，近日油麻地警署嘅慢线咧就封闭。咁而家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Karen Carpenter， 低沉磁性嘅歌声，句句扣人心弦。佢对音乐追求完美，亦渴求拥有纤瘦身材。呢位处于乐坛巅峰嘅天之娇女，究竟最想得到嘅系咩呢？天王巨星之 Karen Carpenter，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嘅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喺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喺当日下昼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喺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首先找个独立的插座先，因为抽湿机的耗电量很大的，所以呢不可以用拖板又或者是万能梳，先看看抽湿机有没有些不寻常的现象。 想知多些用电安全的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咁睇到呢个肺炎嘅疫情咧，就喺其他嘅国家咧都几严峻吓、好啦，睇翻 意大利、韩国嗰啲都系。 系啊，因为嗰啲就大家都系除咗数字啦，咁睇到佢好多球赛啊，咁都因此而改期啦、延迟啦，咁甚至乎政府方面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样今日咧就真系痛定思痛啦，睇下中国方面啊吓，咁啊有啲政策咧都大家需要睇翻啦，同埋咧都应该系源头啊，有啲朋友成日都话喂，点解会有呢、這个疫情嘅？ 哦，蝙蝠系嘛？ 系啦，咁啊。 終於啊，終於落命令啦！咁啊，全國咧都嚴禁野味啦嚇。 哦，係啊， 係啦，嗱，新冠肺炎咧爆發之後啦， 希望大家聽啦。 係啦，大家真係要聽啊！公安部咧就下令啊，嚴厲打擊咧非法食用同埋交易野生動物啊！咁啊，海關總署咧前日咧喺北京咧就召開呢個黨委擴大會議啊，咁啊要求全國嘅海關咧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咁樣關注疫情嘅變化，同埋咧，即係聯同地方嘅政府啊，加大對野生動物嘅走私嘅打擊力度咁樣。咁嚴打野味嘅走私啦，咁仲有擴大咗嗰個禁食名單。嗱，禁食咧就唔係乜都唔食，就係唔食野味啊。禁止食用嘅野生動物範圍咧，包括現行嘅野生動物嘅保護法啦，同埋其他法律咧，明確禁止食用嘅一啲野生動物咁啊。 有冇佢哋嗰個野生動物嗰個名單啊？ 有啊，都有好多嘅。咁但係你知呢啲野生動物啦，有好多個名，好難讀噶嘛。 啊、 即係我哋又唔係動物學家，所以咧好難一概而論數出嚟。但係你正常食嗰啲豬牛羊雞嗰啲就會一定冇事咯。咁但係你去到哇食啲好偏門，又兔仔啊，又貓貓狗狗啊，咁嗰啲梗係唔得啦。 兔仔有啲西方國家咧，其實佢哋都會食。嘅歐洲，咁但係如果你話狗啊貓呢啲，我真係希望佢哋唔好再 係啊， 即係用翻佢哋啲字文明進食啦，好唔好啊？ 係啊，文明進食真係咧，大家真係需要留意。至於嗰啲蝙蝠啊、水魚啊嗰啲，近排你都唔好掂啦。其實即係、其實即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好嘢食啊。 係 啊，我自己都係中意食嘢嘅人。啊！如果用內地嘅術語，係一個撩口嘅人啊！啊，撩口嘅意思就係、是，哇，乜都揀嚟食嘅，即係唔會就咁擺落口嘅。除咗好忙嘅時間啦，你話喂，得五分鐘你要食啲嘢，咁你梗係求其揾啲嘢懟落口嗰度食啦。但係你講緊，喂，如果正正條條咁有啲時間俾小弟咧，叫做啊食下嘢嘅話咧，我都會揀啲好啲嘅嘢嚟食。好嘅咧，唔代表你要食到哇好偏門啊，或者啦哇呢、這個世界咧好難先捉得到嘅。譬如啊，小白你頭先講係啊，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食兔仔，咁但係咧兔仔應唔應該食咧？我覺得咧兔仔好得意，但係有啲朋友咧就話：喂，呢一隻兔仔咧係野兔嚟嘅，打你翻嚟嘅咁樣。咁咧我就覺得未必啦。咁如果有一啲兔肉咧，係叫做養殖嘅或者飼養嘅，咁嗰啲可能又會好啲咯。其實牽涉肉類啊食物咧，即係入邊充滿住好得。唔同嘅邏輯思辨啦，同埋道德嘅推演嘅，咁呢啲全部咧，其實都係喺大家食之前咧，你都要諗過啦。嗱，呢個世界好公平嘅，有咧需求咧先有供應嘅，我覺得。咁你如果咧冇人想食嗰啲古怪嘅野生動物咧，根本嗰啲商人咧就唔可以愛嚟牟利嘅，唔可以愛嚟牟利咧，根本個市場就已經停咗喺度噶啦，啱唔啱先？ 即係正如譬如日本佢哋都會報鯨嘅，係咪？咁佢哋就話科研啦， 係同埋合法報鯨嚟嘅嗰個係， 因為佢科研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打正科研嘅旗號，跟住就叫做報咗個鯨之後咧，就話已經完成咗嗰、那個科學嘅程序，跟住先至會拎佢哋嗰個鯨魚肉去市場嗰度販賣咁樣。咁但係啲人係咪咁諗咧？係咪覺得你真係完成咗個科研，定還是其實你只係攞科研嗰個嘅嗰個名銜去到做報鯨，然後販賣嗰啲鯨魚肉先至係真嘅咧？咁樣，咁就係嗰句，如果冇人再食呢啲嘢咧，咁佢都唔會攞科研個名去到做呢啲咁樣嘅工作。 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對鯨魚肉根本哇一見到鯨魚即刻唔想食嘅話，咁佢成個工業都停咗， 大家都哺乳類 係啦，咁所以即係都。鼓勵大家真係對即係今次嘅經驗啦，都好好悲哀啦，或者好痛啦，咁啊，因為食野味而嚟啦，咁樣或者蝙蝠又好，穿山甲又好啦，咁啊，雖然呢刻仲未揾到個源頭，但係呢啲都真係暫時真係唔好掂啦，而且都係啊，全國禁止食呢個野味啊，咁啊 佢話禁止，但係佢有冇話幾大力打擊先？ 我都好大力㗎啦，佢咁樣講得，即係內地。 我覺得佢就係勸喻啫， 唔會 好大力咁勸喻， 唔會嗰啲用呢個措辭係好嚴正嘅，因為佢都再講多次係公安部咧下令嚴厲打擊非法食用啊，同埋交易野生動物。呢個嚴厲打擊咧。 係可以好嚴厲嘅。 如果佢有， 如果喺內地嚟講， 咩囚禁幾多年啊，罰幾多錢啊嗰啲， 我估嗰啲已經不在話下噶啦。即係至於，因為佢已經拘捕咗你啦嘛，咁啊，即係你拉咗翻去嘅時候，咁佢再判罰就另作別論啦。咁當然有恐嚇成分，我估大家都識驚噶啦，即係大家都係已經戴曬口罩咁樣啦。好啦，咁野味方面或者食方面就咁樣睇啦，轉個角度睇埋咧，啊有啲內地嘅各城各縣各鄉咧已經開翻一啲咧旅遊嘅景區咧，俾啲市民啊去參觀啦。不過咧參觀咧都係好試行式嘅啫。嗱，譬如咧呢個江西省嘅平鄉市嘅武功山景區咧就重開啦，咁啊前日咧就迎來大批嘅遊客啊嚇，咁啊琴日咧就突然啊限制入場啊，由5000人咧就下調到去3000人，咁即係意味住咧有2000人要喺門口排隊啦，或者喺門口等啦，咁啊等其余嘅人咧睇完成個呢個咧景區之後咧，跟住先可以自己私先入場，咁 即係分批咯。 係啦，咁入場 唔想一次過聚太多人。 梗係啦，入場嘅遊客啊都需要戴口罩，但係咧心情都好似未受影響喎。咁有網民咧就批評啊，景區咧就冇必要提早開放嘅喎。質疑啊，遊客咧係咪唔驚死咁樣？咁啊，更加有啲網民咧講話，人家咧都冒著生命嘅危險去拯救你哋咧，就竟然啊呢個時候咧溜咗出去玩咁樣咯。咁睇翻，其實咧今時今日喺內地咧，仲係好多嘅叫做公共設施啦，以至好多唔同嘅景區咧，都係叫做取消活動嘅，包括咧首都北京嘅所有一切嘅屬於市內嘅公園咧，都係唔可以俾遊人去聚集嘅。咁啊，大家最熟悉嗰啲頤和園啊、天壇啊嗰啲，全部都係關閉 的。故宮啊，係 全部都係停咗喺度嘅。咁啊，你冇得入去，佢又唔賣票咁樣咯。咁希望即係呢啲叫做人群嘅管制啦，或者封下公園啊，封下一啲叫做集體嘅室內場所，可以令到大家咧即係都可以注重翻個人衞生之餘咧，仲可以令到個疫症咧唔會進一步再傳染開去啦。咁疫症嘅擴散咧，大家呢幾日聽新聞都知道嘅，咁唔係淨係關中國事嘅，唔係淨係關香港事嘅，唔係淨係關澳門事嘅，啊唔係淨係關亞洲事嘅。喂，意大利都好受影響，你睇下，意大利咁多人確診之後，成個股價係累計咁樣跌好多好多。 即係同埋突然之間有啲城市嗰個嘅爆發咧，其實都令人幾擔心佢哋嗰個嘅即係疫情嘅嚴重性。 係啊，所以都係呢四個字啦，掛喺後邊啊，同心抗疫啊！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爆炸新闻又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趁着还能呼吸。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 痛感。想做点什么能一番为难，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趁着还能呼吸。哦，世纪人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伤痕，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不测，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海阔天空，蠢蠢欲动，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奉献，是一种信用。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方伤痕，陪你走陪着你撑，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根。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李荣浩嘅《同根》。今日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同听众再讲讲啦。荃湾西站附近信号故障事故已经处理，咁啊列车服务啊逐步回复正常。咁啊荃湾西站附近信号故障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啊列车服务咧就系逐步回复正常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咧啊，如果你琴晚有睇波啦，咁琴日嗰场系精彩啊，你可以睇翻精华，利物浦对韦斯咸啊吓，咁最后嘅比数系3-2啦，咁。睇到利物浦都呢场赢波有啲险啊吓，咁睇到韦斯咸亦都好想赢波啦，因为喺互级嘅漩涡嗰度攞得一分得一分啊嘛，咁所以临尾嗰十零分钟超刺激，我想讲系。 哦，你有睇啊？ 系啊，睇翻精华啊，同埋因为你话晒大喇喇，凌晨4:00，如果睇完之后就直接翻晨光咧，依家已经系起咗身成。即係好好都幾個鐘頭咯，有啲攰啊，所以都係睇翻精華啦。咁啊冇辦法啦，近排咧因為睇波你會疲於奔命少少，因為咧嚟緊啊，即係今晚啊，講緊今晚咧又嚟啦，凌晨4:00兩場嘅賽事啊嚇。歐聯方面咧已經啊，即係去到少少白熱化啦，咁亦都係強強對決嘅階段啦。咁啊，車路士會對拜仁，咁啊拜仁近排咧當 fit 啊嚇，咁啊攞翻咧即係呢個兵器譜上邊嘅排名第一位，即係佢德甲方面咧又上翻去第一啦。咁啊幾好啊嚇，咁預計唔知車路士頂唔頂得住拜仁嘅攻擊能力咧，咁呢個有少少懷疑啊嚇。另一場咧都好睇嘅，就係咧拿波里咧就對巴塞隆拿啦。咁啊拿波里咧攻擊方面唔懷疑噶啦，不過防守咧都弱少少啊吓，咁巴塞咧有冇能力咧作客意大利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啊，攻入几球咧？ 系啦，喂，都有啲嘢值得注意。咁啊，除咗咧就系上一场美斯又大四喜啦，系咪先？咁啊，即系阔别咗一段长时间冇大四喜啦。咁啊，佢固然之开心啦，不过咧。即係今日夜晚呢場，即係重點當然係除咗美斯會唔會繼續即係率領住巴塞入波之外咧，另一個重點咧就係拿波里啦。啊，拿波里咧係邊一度嘅球會啊？ 意大利 係啦，冇錯。拿波里咧就係意大利嘅球會嚟嘅。咁啊喺進行呢一個比賽之前咧， 所有嘅球員咧都特別少少啦。做咩咧？要量下嗰個嘅體 温啊， 係啦，要量一量體温。如果發現咧係有發燒嘅話咧，就會有啲特別嘅措施，去到咧就係進行翻嘅。會唔會就係停咗個比賽啊？又或者係即係最新 update， 我哋真係要等下球會嗰度先至公布。 因為每一日都係信息萬變嘅，有究竟球賽會唔會延期，或者咧好似咧亞冠杯啊某一啲比賽咁樣喺南韓進行嗰啲咧要閉門作賽咧，其實球員咧可能會繼續踢嘅，但係咧就唔開放俾公眾啦。買咗飛嘅朋友咧要退。飞啦，咁啊，因为都唔想咁多人，哇！你睇一场波呢啲焦点球赛，随时两三万人少不了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你聚住个球场，虽然话喂球场都系叫半 open area 啦，咁样咁，但系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咧球迷们咧就可以注意翻啦。如果真系有一啲闭门嘅球赛咧，你会见到喂唔系、哦，旁边都有人有声嘅。是啊，咁啊，球员喺即係后备席嘅球员同埋呢教练啊副教练啊嗰啲全部都会好大声嗌出嚟㗎嘛。 冇错。 所以呢有声呢係讲得过去嘅。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随住呢巫师呢星期一啊作客以117-126呢不敌啊公牛队呢，同日呢冇比赛嘅联盟一哥啊公鹿队啊，由字母哥带领嘅公鹿队呢已经率先出线 NBA 嘅 payoff 啊季后赛啊，成为呢历来呢最快晋身季后赛嘅球队，咁啊，真系可喜可贺啊！公鹿咧月23号咧已经稳夺啊季后赛嘅席位啦，成为 NBA 史上咧最快出线嘅季后赛嘅球队啦，超越咗咧勇士啊2017年啊2月25号嘅出线最快嘅纪录啊，快咗几耐咧？快咗两日，咁啊两日都好快噶啦，咁啊睇到今年咧 NBA 季后赛应该都风起云涌啊，亦都咧唔系一枝独秀嘅，好多队球队咧都有能力去增标啊，咁所以大家咧又可以咧留意翻啊噃。 好啦，咁啊再望一望咧，都系足球啊，咁啊有 J League 都有 K League 啊 ，K League 就系咩咧？韩国方面嘅职业足球联赛啊，咁啊宣布新嘅球季咧押后开锣，咁啊由于咧韩国大邱地区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系确诊病例啦都较大规模啊，咁啊当局估计啦，若果未能够有效阻止当地嘅社区传播，咁啊疫情好可能咧会扩散去到咧就系韩国方面嘅全国噶。故此啊 ，K League 寻日咧就发表声明啦，话到咧就系新嘅球季咧延期啊，直至到咧呢一个嘅病毒咧系控制得到咧。先至會再考慮翻咧，就係開翻呢一個嘅 K League 嘅。咁我哋當然咧就想快啲有波啲，有多啲波睇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個個都喺度悶啊，即係自己又冇得打波，然後咧連睇波都冇得睇啊，真係慘啦到時。好啦，另外咧就係要望翻啦網球方面嘅消息。星期一咧就公布最新嘅女單世界排名啊。咁啊，今年只係得咧就係15歲之齡啊。哇！加奥芙成为咗15年以嚟首位以15岁之龄杀入咧就系全世界排名50位之内嘅球手。啊，讲紧咧就系加奥芙呢一位嘅女选手啊，咁啊佢上个月咧喺澳网嗰度表现系相当之出色啦，咁啊淘汰咗咧就系力图卫冕嘅大阪啊，大阪直美，咁啊大阪直美啊，大阪打落去之后咧，点知咧都打唔到啦，咁啊杀入第四圈，最终啊不敌咧就系最终个冠军嘅简伦，咁啊不过佢嘅战绩都已经令到佢能够咧将世界排名跃升去到第49位，创咗15年以嚟嘅一个新嘅历史，咁啊厉害，值得咧就系恭喜佢啊。咁另外睇翻啦，咁加奥芙喺2018年啊温网咧就开始弹起上嚟，咁去到目前为止咧就已经赢咗咧就两个嘅锦标，咁佢喺2018年年中啊排名咧就686位，咁可以话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跃进嚟噶。Come away. 次打底，鼓包零零零的你。 日本呢一位嘅可以话天王级嘅歌手桑田佳佑，伤心的保龄球手，系佢自己开嘅一个保龄球比赛嘅主题歌曲噶吓。而家先听到八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纽二，瑞士法郎0.98，澳元0.661，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3，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085。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仲系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锦上路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再提一提你啦，荃湾西站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处理好，咁列车服务咧就陆续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60秒。 哇，好香啊，你吃什么啊？ 印尼咖喱啊。 咖喱好有益的、啊、听闻盛行吃咖喱的国家，那里的人的抵抗力都很强的。 那我又不知道啊，我只是知道它好味就吃咯。你知不知道印尼呢是一个盛产香料的地方，很多菜式都会用到八至十种香料的。 我还知道印尼朋友在处理香料的时候，不用刀切碎，都不会用搅拌机搅碎，而是用特制的石磨器具去磨碎或者中碎。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印尼咖喱用了什么香料啊？ 好像有八角、沙林叶、柠檬叶、月桂叶、南姜、姜黄、胡椒粒、香菜籽、草果、丁香等等，啊，仲有啲蒜头同埋辣椒添。打磨好之后咧，就加啲盐，就做成咗咖喱酱啦。 用咁多种香料整成，唔怪之得印尼咖喱香味浓郁。啊，但系食起嚟咧又唔油腻，配埋姜黄饭一齐食，真系饭都食多几碗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八点零八分，发好意头啊！ 系啊，几好啊，多啲八嗱，相对湿度85%啦，啊，系咪？ 系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系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其实系一个好正嘅天气嚟啊！嗱，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又唔会超级晒啦，日间系温暖，哇，温暖呢个字几正咧，听到都觉得有温度啊！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展望咧，明日都系温暖，早晚咧就有薄雾嘅，随后一两日咧风势就会较大一啲啦。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啦，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阿 O 同埋小白嘅，咁啊，晨光嘅团队咧，当然仲有咧，芭比林慧啦，同埋咧。彭仔啊，即系彭爷爷啦，同埋朱海婷嘅，咁啊，稍后时间咧，佢哋都会同大家咧透过啊电话去见面咁样啦，咁所以就大家都继续啊喺呢段非常嘅时间咧，就有啲特别少少嘅措施可以喺节目入边咧去发生啦，咁但系、啊睇翻其实 不一样嘅体验嚟嘅，系咪、 啊？ 我哋有一个新嘅体验、听众又陪我哋一齐一个新嘅体验， 系 几特别啦，系咪？ 但系咧。有阵时一啲特别嘅体验咧就唔好啊啊是啦，讲紧咧就系、是、旅行团咧就推出啦呢个叫做抗疫假嘅首尔团、哦，甚至乎一啲日本团咁、哦、样，咁嗰啲价钱真系你话系咪好抵玩？咁啊真系好抵玩嘅，但系咧你又要谂翻啊，究竟咧自身嘅安全紧要啲啊，个人卫生紧要啲啊，定还是咧？飞去首尔玩五日，开心啲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呢段时间都少啲飞来飞去啦，至少用多两个礼拜时间睇定啲先啦。唔系阿 O 讲话两个礼拜就可以即刻订机票即刻飞，但系你 觀察多兩個禮拜先做呢啲買機票啊、旅行團呢啲舉動啦。咁當然嘅，即係有多旅行團呢個時間咧，都會出一啲咧唔止抗疫假，直情係心動假嚇。咁啊，譬如你講緊喂有啲首爾團咧。$399玩五日， 有啲系$800+啊！呢啲价钱咧，其实睇落去真系觉得哇一声， 真系哇一声啊！$399去首爾， 你见到韩国咁样，你都觉得嗱，第一 梗系啦， 自己去又危险，系咪先？ 系啊。 第二，咁你都人哋嗰个抗疫期间，你做咩要去骚扰人呢？ 系啦，人哋即系唔通你又走去买人哋啲口罩啊？咩唔好搞呢啲啦！所以近排即系都系啦，两个礼拜之后。睇一睇定啲個局勢，同埋即係疫症嘅情況，同埋即係等人哋都舒緩啲，你先去再唔好話滾搞呢個字啦。當然，即係你作為遊客唔會覺得自己係滾搞人哋嘅，咁但係你去遊歷遊覽，你都想去到當地嗰個地方嗰個國家啲人係笑口噬噬嘅，開開心心嘅。咁如果你去到當地，見到啲人撞口撞面都係唔愁眉苦臉啊，或者不太開心咁樣咧，你嘅旅行嘅行程咧都未必會太過 happy 咯。咁啊，所以大家呢一樣嘢關於旅行咧，都真係要留意翻啊！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3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今个早上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系 Kenny， 早晨啊 ，Kenny， 喂，可能大家都要睇实今日嘅股市嘅状况啦，因为睇 12分精神啦。 系啊，隔晚美股咧全面大跌啊，道指咧更加跌咧超过1000点啊。市场分析咧就系因为咧忧虑呢个新型嘅肺炎疫情咧影响全球啊，咁啊呢个疫情咧都有机会蔓延，所以咧就大跌市。咁啊问下 Kenny 啦，系咪咧真系只系得呢一个因素咧，去令到成个股市咧都崩盘式下跌咧吓？ 咁啊，一来系美股其实之前咧就都一度创新高啦，累积嘅升幅方面咧就都已经好鬼劲噶啦。咁啊，第二咧就系呢个系新型肺炎方面咧，就而家系蔓延到譬如好似韩国啊或者欧洲，尤其是韩国啦。咁啊，大家都会担心就系话，因为韩国你知做好多啲半导体啊、晶片啊，或者系啲科技产品噶嘛。咁就而家就似乎韩国方面咧就可能搞一啲工厂都要停工。咁就變相咧，就會令到咧，可能全球咧嗰個半導體個產業鏈方面咧，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喺度嘅。咁所以形成咗就你見咧就美國方面咧啲科技股咧都跌得比較厲害嘅。咁所以可能就大家會有啲擔心，因為之前呢啲問題咧，或者擔心就只係局限於我哋國家啫嘛，但係局限於就係話會唔會令到一啲係內地方面咧一啲係廠會係延遲咗咧？咁但係都出面外圍譬如好似呢個係韓國啊，或者係美國啊、歐洲方面咧，就個產業鏈都唔會受太大受影響噶嘛。大家唔係啦，就係咧開擔心咧係出面嗰啲半導體嘅產業鏈咧都可能受到影響啦。 咁啊，所以都幾大嘅問題出現咗啊嚇。咁啊 大家可以再去远少少啦，睇到欧洲嘅股市咧跌3%至到咧，即系近乎都跌得几急下，特别系意大利嘅股市，即系跌咗成千点。咁啊，意大利个市方面咧，系咪因为疫症咧都几严重咧，令到成个意大利哇，定还是系佢哋嘅意大利嘅经济都差，所以借住呢度力咧，即系跌得深啲咧，再吓 Kenny。 咁欧洲不嬲经济都系一般嘅，其实睇翻其实你见到美股都系不断创新高啊，啲钱都系即系涌入去个美国市场，就知道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外围方面咧都系比较睇好呢个美国嘅。欧洲讲真就比较系都系比较高谨慎啲嘅。咁尤其是意大利啦，呢啲比较都系细嘅，即系欧洲里边细嘅经济体系啦。咁、所以变咗都系比较系谨慎嘅。咁同埋今次咧就嗰啲爆发都系比较集中喺意大利里边啊嘛，甚至乎意大利有啲地方都封城添啊嘛。咁意大利亦都系好受呢个系旅游业嗰个影响噶嘛。咁、而佢哋嗰啲制造业亦都系可能会深深受到今次嗰个系正要停工因素所影响嘅。所以佢哋跌得特别犀利咧，喺欧洲嚟讲都系正常嘅。但系调翻转反而。是不是譬如美國或者歐洲跌呢，會不會說反過來又影響我們內地啊或者香港呢？其實又有時候不用那麼悲觀住，因為你不要忘記其實內地的情況方面呢已經是之前已經是已經是反映了嘛，因為已經不是現在停工了嘛，內地反而現在反過來是陸續復工了嘛，停工的因素的話呢其實是之前是過來農曆年之後已經反映了。咁尤其是我哋港股方面咧，就更加喺放完農曆年假之後咧，就已經係反映咗出嚟啦嘛。咁所以變咗就係直接話哇，美股跌咁多，我哋又跌咁多咧，咁又未必係嘅。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定啲先啦。睇到琴日港股咧收市咧都要跌嘅，不過咧雖然咧都跌得多，跌咗487點，但係咧個別股份咧有啲升勢，甚至乎破頂添。咁啊，呢啲係咪叫做異軍突起，定還是係反而呢啲係新興嘅叫做防守型板塊咧？講緊琴日有份升嘅一啲股份或者板塊 ，Kenny 嚇。就當然5G 嗰啲升得勁啦，睇中興方面咧，哇升成10%，仲要破頂噶嘛。 係啊， 咁就其實睇翻內，雖然大家都係面對呢個疫情啊，不過就留意翻內地嘅情況咧，大家要留意嗰個政策咧，嗰個因素影響咧喺內地會係特別大嘅。咁你見到依一排咧，主席咧都不斷咁樣出嚟講咧，次次都係講翻呢個話點樣要係即係推動翻疫後嘅經濟啊。點樣去即係維持翻復工嘅情況啊？同埋亦都係今年亦都係內地要達到小康目標之年啊嘛。咁其實係好多嘅焦點咧，由呢個係疫情方面咧，就轉到去呢個疫情之後嘅經濟上面噶。咁其實你見到而家咧各個部委啊，即係人民銀行啊等等咧，其實不斷推一啲政策出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呢啲內地方面咧，政策係主導係啊嘛。咁如果個政策方面咧係要推動翻個經濟，仲要強力推動翻經濟反彈嘅話，這個力度就唔可以太少咯。咁呢個就同喺西方嘅市場係好唔同啦。西方市場中都係政策都重要，但係就始終都係比較好上送上翻呢個市場經濟啊嘛。咁但係內地咧個政策，佢如果要做嘅話咧，你真係唔可以睇少佢決心同埋力度咯。 係咁啊，大家都盼望中央方面咧喺疫症過去了咧，有一啲提振經濟嘅措施啦。不過現階段咧就應該5G 嘅概念嘅股份或者板塊咧都仲有得叫站得住陣腳。Kenny 琴日咧頭先講咧就係話呢個中興啦，咁累升咗38%，中興通訊咁啊，其實其他嗰啲5G 類嘅股份咧都好似幾硬淨下，譬如中國鐵塔啊，以至咧京信通訊啊，咁呢啲喂幾好喎、咁可能呢段時間抗跌能力幾強喎、其實 就你講鐵塔好翻好多啦，因為其實鐵塔之前大家都比較睇有悲觀翻啫嘛，冇乜興趣噶嘛。 係啊， 點知你唔覺，其實留意翻咧，月份咧由過六升到上嚟過九啦，已經係。 係啊，穿咗50天線啦，已經睇到。係啊。 係啦、所以如果你睇翻其實嗰個係成個5G板塊方面咧，嗰、那個走勢都係強翻好多，因為最主要工信部就話咩啦？琴日都有講啦，就係話要即係加快發展嗰個5G，因為對抗嗰個疫症推動翻經濟嘅。 其中一個板塊就梗係基建啦。咁、但係而家個基建方面咧，當然就唔會集中起橋起路嗰啲噶啦。高鐵都起咗好多啦。 係啊， 所以變咗嚟緊個基鐵嘅嚟基建方面咧，就一定會係更加集中翻喺5G 咯。之前咧有啲人擔心疫症會唔會令到內地方面咧推遲呢個5G 嘅推出咧？咁而家就似乎嘅情況就唔係啦，反而就係仲要係加埋，仲要擺多啲資源投放喺5G 裏邊咯。 咁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就可以留意下呢個5G 嘅板塊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Kenny， 下個星期傾過啊，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这个外佣在屋企来讲呢，其实那个地位都非常重要，他要负责整间屋的清洁卫生，也都要照顾屋企人，所以如果他做的事或者他自己的健康有问题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屋企人的健康的。现在有这么多社区传播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呼吁人尽量都不要出去啦，避免一些社交的聚会啊或者聚餐。我想这件事呢对于外佣来讲也是一样的。我想雇主呢就应该有个责任就要提醒他们，如果他们真的要出去的话呢，都不要去人多挤迫或者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事实上他们都要保护自己，然后才可以保护屋企人的。亦都要叫他们避免一些聚餐。但是他出去的时候呢，其实雇主呢都应该要提供一些防护的装备给他啦。最起码给一些口罩给他啊，还有一些洁手液啊那些。我想雇主和雇佣呢要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大家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跟他谈的时候呢，或者未必可以个礼拜留在那里，或者是隔一个礼拜留在那里都没问题的。大家都是需要一些社交的，真的要提他，就是千祈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如果真的要去的话，都要去啲空气流通。咁另外就係佢要保护好自己，我会提供埋口罩俾佢。呢啲我諗要提一提，佢哋係会做㗎，因为大家唔想大家有病嘅。而家呢政府呢已经设立咗一个专题嘅网站㗎。咁上面呢有好多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资料啦，同埋一啲健康建议，包括点样洗手啊，点样戴口罩啊，点样去维持家居嘅卫生啊嗰啲。咁我哋呢就已经将佢译咗做九种语言，包括埋呢个印尼啊、泰文啊、菲律宾文啊、孟加拉文，我哋都有嘅。雇主呢可以鼓励工人呢就上网去睇啦，或者甚至乎你自己上网嗰度将佢 download 咗落嚟呢，大家一齐研究，都係一个几好嘅方法嚟㗎。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毒品令到阿林产生好多幻觉，过程非常痛苦，所以阿林决心戒毒。 大家好啊，我是阿林啊。我在这里很想多谢我的一位社工啊，多谢他用他的爱心来感动到我，多谢你啊。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与你同行抗道。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我要告诉同业的一件事。 早晨8:24，小白啊，电话旁边有阿林慧 Barbie 喺度咧，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啊。Barbie 早晨， 早晨啊 ，Barbie， 系 你又有嘢话俾彭爷爷听啊？我同阿欧喺度偷听紧啊，快啲讲。 其实咧，今日讲嘅嘢咧，就同所有香港人咧都息息相关嘅。 系， 因为咧，都留意得到咧，即系而家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嘅期间咧，香港人咧好多时咧都会特别谨慎， 嗯， 甚至乎咧都感觉到系有少少压力同埋担心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咧，当佢哋乘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无论系途中啦，又或者喺车厢上面咧，我最近都留意咗咧，即系身边嘅一啲香港嘅朋友仔咧，都有多咗好多自己个人嘅防护措施啊！嗱、 哦， 问下你哋啦，你哋两个系咪都系多数系揸车嘅咧？ 我就一半半啦，翻工会揸车，但有阵时又出平时出去都未必嘅，一半半 系啊， 系啊。 阿 O 就揸车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啦。嗱，咁可能我睇到嘅嘢，你哋未必会见过啦。咁啊，就话说咧，因为好多香港人咧，我依家留意得到咧，如果上咗架车，无论系巴士好啦，还是系呢个嘅铁路都好啦。咁大家都係好怕咧，去握住嗰個扶手嘅。 哦，係啊，我都見過，即係想掂嘅時候咧，又唔敢掂。我見過有啲咧，用兩隻手指掂住咁就算啦。 咁點啊？即係好似葉問咁樣，扎好個馬步咁樣啊，頂住咁樣得唔得？幫唔幫到手啊？ 嗱，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咁樣係好危險嘅，因為你唔知道架車會唔會即係幾時揼車啊，又或者其實即係我覺得總之人哋叫你緊握扶手係因為想你路上安全啦。咁如果而家大家都咁驚咧，而唔去握個扶手咧，其實真係好危險嘅。咁於是咧，我就見到有啲朋友咧好搞笑嘅，咁女士們咧可能就會多少少即係平時手袋都會有嗰啲消毒紙巾啊，或者嗰啲噴咧酒精嗰啲咧。咁咧，我真係見過有人咧係攞張紙巾出嚟。噴完張紙巾濕咗啲酒精之後咧，就攞嚟抹嗰條柱喎。咁然後 其實唔係淨係你見到啦，你知唔知我淨係去 ATM 撳機啊，我都會咧撳機之前啊，幫個機消毒一次啊，因為我知道嗰啲掣咧撳落去嘅時候，唔知有幾億人撳過，好驚噶嘛，係咪先？咁側邊啲人後邊嗰啲人咧就排隊望住我咯。不過佢哋而家咧就唔會話用歧視嘅眼光嘅，佢哋用欣賞嘅眼光望住我，因為佢哋覺得咧我撳完之後咧，佢哋嗰個機咧都應該係乾淨噶啦，咁樣咯。 佢覺得你咁注重衞生，佢應該好即係好放心你對手都好乾淨。 梗係要啦，係咪先？ 咁另外咧，即系除咗个扶手之外咧，亦都有人系抹凳啦。 嗯， 系啦，因为咧而家好得意嘅，我搭港铁咧，其实咧朝头早咧嗰啲凳咧系冇人敢坐噶，即系明明好多人喺个车厢度，但系大家咧都练功咁款咯，即系唔坐，亦都唔掂啲扶手。 吓、啊，哇，咁得意， 好得意嘅呢个现象系啦。 但 系点 解冇人影呢啲相摆上网嘅？我想问， 你而家仲敢周围影相啊？ 咪就係咯，同埋你可能本身自己都係企嘅一份子，哦、因為企嘅係佔大多數嘛，坐嘅只係佔少數啫。 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叫做奇怪或者叫暫身嘅畫面啦，唔好講奇怪啦。我估大家做咗香港人咁耐，好少都哇！你入到個車廂入面哦，全部嘅人都企喺度，除咗張凳係污糟。如果唔係，大家都會揾位坐噶嘛，正常係 全城支持關愛座， 係啊， 我夠膽講，我每一朝翻工咧，真係企嘅人係多過坐噶，但係其實明明係好多吉位可以坐噶咯。 咁變相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大家注重咗嗰、那個個人衞生意識啦。咁但係至於係咪需要抹一抹條柱咁樣，我就又覺得如果。究竟啲人系咪攞嗰啲酒精周围喷嗰支柱，跟住自己再掹翻个位？ 我系噶， 喷晒成支柱 咁。 好小心，同埋咧，其实而家揿 lift 都系有另外一个情况，就系、是、大家都唔够胆揿噶。即系嗱，之前咧就有试过听朋友讲，就系话咧可以搵张纸巾，咁就捏住嗰个手指，然之后去揿嗰个 lift 掣啦。咁最近咧，我有个朋友教我。 但系有啲人熱能感應 嘅。系啊，我见嗰个 lift 就唔得咯，所以咁但 系 我有个朋友教我咧，就整咗一个小小嘅神器，咁我下次拎翻嚟俾你睇下。佢、 啊、 就系用一支咧，佢自己用完咗个唇膏啊。咁你知啲唇膏咧，无论系润唇膏好或者唇膏咧，咪可以拧出嚟嘅。咁佢用晒之后咧，佢就将入边咧就放咗一条嘅擦纸胶。咁、然之后咧，佢每一次要揿 lift 嘅时候咧，就拎佢呢一支揿 lift 神器，即系其实一支唇膏入边包装住擦纸胶嘅东西啦、 哦。 就打开个盖，然之后拧个擦纸胶出嚟，就攞个擦纸胶嚟揿 lift 咯。 哦，揿完之后收翻个擦纸胶入去。 冇錯，然之後吸翻個蓋，就繼續袋翻喺手袋啦。 這個、就撳 lift 神器啦嚇！好啦，多謝曬 Barbie 嘅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市场忧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资金流向避险资产，拖累欧美股市大跌。美股全面下挫超过3%，道琼斯指数急挫过千点，失守28000点关口。收市报27960点，急跌1031点，跌幅3.6%，是两年嚟嘅最大单日跌幅。东京股市都显著下跌，初段曾经大跌超过1000点，最新报22561点，跌823点。意大利新型肺炎个案增至229宗，7人死亡。一个62岁来自伦巴第的男子当地星期一死亡，他上个周末确诊患有慢性疾病。意甲赛会去信政府，建议将所有的意甲比赛改为闭门进行，不开放比球迷进场，避免疫情扩散。意大利已经有12个城镇处于封锁状态，超过50000人被要求在家隔离。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首个确诊病人并没有到过中国，但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发病之前曾经参加多项体育活动，包括跑步、足球以及同朋友聚餐。另外，西班牙确诊第3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是一个意大利医生，正在加纳利群岛度假。这个医生之前因为身体不适到当地一间诊所求医。西班牙早前有2宗确诊病例，已经治愈出院。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认为，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似乎见顶，但忧虑其他国家情况，忧虑促请世界各国准备好爆发流行病的潜在可能。世卫派遣的团队抵达意大利，协助控制疫情。意大利正是追踪一个可能属于超级传播者的确诊病人。南韩病例增至超过800宗，白死。未来统合党3个国会议员曾经接触确诊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接受检疫，当中包括2号人物党鞭沈在哲。国会大楼需要关闭24小时，彻底消毒。另外，居住在大邱的驻韩美军一个家属都确诊。至于伊朗，有议员指责隐瞒疫情，声称已经有50人死亡，但官方重申无造假，现时有12死。荷里活著名电影监制惠恩斯坦涉嫌侵犯多个女星，法庭裁定他2项罪名成立，包括1项性侵和1项强奸，他即时被锁上手铐送往监狱。法庭将会在3月就刑期作出裁决，预料他最高会被判囚25年。现年67岁的维恩斯坦性侵女生，导致网络掀起 Me Too 运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9点，跌8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49美元，卖出165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0.92，瑞士法郎0.979，澳元0.661。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3，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085。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天光道由于有爆水管，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封闭的，封了一段的天光道的。九巴十七号线去裕民坊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8:37啊，咁啊呢半小时首先咧，晨光新闻焦点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啦，以及电话入边有彭爷爷，同大家一齐睇下报章。早晨啊，彭爷爷。 哎呀，早啊，早晨。哇，我口忍咗咧好耐啊， 耐啦， 都开唔到声，终于而家8:30过后可以开声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 彭爷爷你好啊，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啊。好啦，嗱，今朝咧就系呢个钟数同大。大家先睇下边份报章新闻焦点先好呢，咁不如先睇信报啦。信报嘅头版头条呢係咁讲嘅。呢个内地新冠肺炎嘅有迹象呢受控之际呢，疫情呢就快速喺东北亚以及欧洲扩散。南韩同意大利确诊个案连日激增。咁而中东嘅伊朗呢更加录得系异常高嘅死亡率添。並且咧就將病毒咧係傳入鄰國巴林以及係科威特噶，疫情蔓延全球咧就觸發金融市場恐慌啊，咁啊引爆啊全球小股災，咁主要股市咧都係全線係急插水噶。嗱，美股三大指數咧尋晚就裂口低開，咁道指咧初段曾經咧跌超過咧1000点，失守咧係28000嘅。咁歐洲主要股市亦都咧係跌咗超過咧3%，咁係4年嚟咧最大嘅跌幅。疫情嘅重災區意大利，佢嘅股市咧就暴跌咧超過5%添。而亞洲股市咧普遍亦都係向下嘅。南韓股市咧收市咧係跌咗接近4%嘅。咁而喺日股方面咧，就因為係天王壽神假期，咁佢哋又冇市啦。咁至於投資者嘅避險情緒就飆升啦，推動現貨金價係繼續咧創咗7年嘅新高啊！咁啊，美匯同日元就做好，美債孳息咧就見4年嘅新低， 咁油價方面咧就重挫啦，係重挫4%咁多噶。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喺過去嘅週末咧，呢、這、一個二十國集團啊 G20 財長咧就喺沙特阿拉伯啊舉行咗兩日嘅會議嘅。咁啊結束咗啦，咁就同與會代表咧就警告咧呢個新冠肺炎疫情咧迅速擴散，嚴重威脅全球經濟增長嘅，咁啊認為啊各國應該咧喺疫情惡化時採取行動，但係會議聲明就未有提出咧具體嘅措施嘅，而世衛總幹事啊譚德塞咧就形容咧，能夠成功控制疫情嘅時間已經無多啦，咁講。咁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咧信報嘅頭版頭條啊嚇。 好， 交俾你啊，小白。 唔該，彭仔。跟住再睇下嚟自明報方面嘅頭版，咁啊講到咧就係香港對韓國封關嘅問題啊。香港政府尋日宣布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散嘅韓國封關。今日朝頭早6點開始啊，非香港居民由韓國嚟到香港不得入境。咁啊，申報話到啊，喺大邱或者咧就慶尚北道嘅香港居民翻到嚟香港就要強制隔離。今日由韓國其他地區翻到嚟香港嘅香港居民要接受醫學監察。今日港府咧並且向韓國發出咧就紅色旅遊警示，建議香港人如非必要咧就避免前往。今日保安局李家超咧亦都話到啦，咁啊而家咧有10多幾個嘅旅行團啊喺韓國嘅，涉及大概咧就300人啦。咁啊多間嘅旅行社尋日亦都已經取消前往韓國嘅旅行團啦。咁啊，韓國至到咧就係尋日啊，累計係尋日嘅數字咧就係833宗嘅個案，成為中國以外最多確診個案嘅疫區。咁啊，尤其咧就大邱市同埋慶尚北道咧就係重災區嚟噶。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表示啊，咁啊日前韓國確診嘅數字每一日咧都見得到係急增噶，需要咧就限制入境啊，以堵截咧就係病毒嘅源頭，配合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可以減少香港人往來當地噶。對於日本、意大利以及新加坡等等疫情嚴重的地方，他認為上述地方每一日增長的個案都不及韓國那麼多，但若果每一日出現的數以百計的新個案的話，屆時就要實施與韓國一樣的措施了。咁有從事韓國方面旅遊嘅香港人咧就表示不太擔心當地嘅疫情，咁但係話到啦，會好好地做好防疫嘅措施，認為韓國社會對疫情咧係後知後覺，當地嘅文化亦都加劇疫症蔓延嘅，佢哋冇啲乜嘢嘅防疫意識，佢話到啦，食飯飲酒都係一齊，就重要咧就係冇公法嘅概念咁講嘅。以上嚟自明報嘅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睇文匯報啊。香港文匯報咧今日嘅頭版頭條咧係講到有超過2700名嘅香港人就滯留咗喺湖北超過一個月啦，佢哋嘅生活咧都係大受影響嘅，急切希望咧係早日翻到嚟香港。香港特區政府咧尋晚就宣布啦，將會係派包機咧係分批接載啊，係滯留喺湖北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嘅，而首批將會係接載武漢香港人翻嚟香港。咁而情況緊急嘅，譬如話係邊啲啦？孕婦啦、嚴重病患者、需要接受手術或者治療嘅患者、應屆文憑試嘅考生，就會盡量咧安排佢哋乘搭首班包機咧翻嚟香港。不過目前咧，其實係未有確定接載嘅日期噶。咁而特區政府表示咧，係會同湖北省政府協商方案，以降低咧交叉感染嘅機會同風險。咁而乘搭湖北包機翻嚟香港嘅香港人咧，係需要入住檢疫中心咧接受14天嘅檢疫嘅。咁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嘅聂德权啦，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同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尋晚咧就會見傳媒嘅，咁就係講述翻咧特區政府有關啊，係接翻呢一啲喺湖北嘅香港人佢哋嘅最新決定嘅。咁而香港文匯報咧，尋晚亦都有打電話俾喺湖北嘅香港人啦。咁佢哋聽到呢個消息咧，都表示係好似睇到曙光咁。咁啊，對有關嘅舉措咧，表示歡迎嘅，希望能夠盡早落實相關細節，等佢哋咧可以早日咧翻嚟香港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係香港文匯報嘅頭版頭條嚟嘅。啊，不過阿小白 係。 睇到咧呢一個嘅特區政府幾位官員咧，尋晚都出嚟係同大家交代翻，即係點樣去安排嗰啲喺湖北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嘅嘅同事咧。啊，令我諗起一樣嘢啊，就係咧，以前特區政府咧好興咧，一有啲咁嘅大事件或者大動作嘅時候咧，一定會有一個跨部門嘅，或者係由政務司，通常政務司司長咧就領頭，不論清潔香港好，係嘛？ 係啊， 有啲乜嘢抗疫嘅工作好，或者係有啲咩震唔知係咪震災啦？唔記得咗。總之咧，係以前咧成日都會有一個跨部門嘅，咁然之後由一個高官咧，一司長級咧嚟到去領頭，咁就變咗你咧就會知道揾邊一個啦。 嗯。 而家咧一出嚟咧，一出就出三個，其實三個都係一樣局長嚟嘅。咁其實邊個同即係邊個係最揸 fit 嗰個咧？即係好似有啲唔同咗喎，同以前政府啊。 係或者要問翻阿林太先至知啦嚇。 可能佢中意呢一種嘅行政嘅方法嚇。好，咁呢、這個頭先講嗰啲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嚟嘅，唔關文匯報事嘅。 好，唔該曬彭仔，跟住再睇埋咧嚟自《東方日報》啊，咁啊話到啦，武漢局部解封喎，朝令夕改，我哋成日聽啦。而家武漢嗰邊咧就話到朝令五改啊，中午個五啊嚇。咁香港人批評內地啊講一套做一套，湖北省封城至今已經有一個月啦。咁啊，當地尋日朝頭早曾經發出局部解封嘅喜訊之後咧，咁相隔四個鐘頭之後咧就反口取消。咁啊，等當地嘅市民一場歡喜一場空。咁啊，有香港人嘅仔仔滯留當地嘅時候咧就批評啦，內地嘅政策嘅五時花六時變。咁啊，正如疫情初期爆發嘅時候就話到啦，病毒不會人傳人，及後咧亦都反口話到會。人傳人，咁啊認為香港政府啊主動安排包機之外，更加應該解決咧就機場接駁交通嘅問題添。咁啊因為啊武漢市內其實咧就冇巴士行走嘅，根本咧就寸步難行。好啦，我哋讲翻啦。寻日朝头早咧，咁啊，武汉方面啊，11点左右咧就发出咗一个叫做《关于加强进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告》第17号咁样噶。不过啊，防疫指挥部喺下午3点就发出第18号嘅通告，宣布啊容许局部解封嘅通告作废。咁啊，并且指出啊，该通告系辖下交通防控指挥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及主要领导同意下咧就系发出噶。強調啊，嚴格管理離開武漢嘅通道，咁啊加強人員管控以及咧就嚴防疫情向外輸出咧係重要嘅工作嚟噶。咁啊，對於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早前啊有關容許滯留武漢嘅外地人士咧可以出城嘅通告無效啦。全國人大常委啊譚耀宗尋日被問到是否咧有喺人大視像會議上面為滯留武漢香港人表達佢哋強烈翻香港嘅意願嘅時候，咁啊佢就話到啦，呢個咧並不是尋日會議嘅討論範圍，咁但係相信各方面都會盡量配合協助香港人早日翻屋企㗎。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咁而家都已經有新嘅消息啦，希望盡快定到嗰個包機嘅日期啦。好，跟住咧就睇下《蘋果日報》咧。《蘋果日報》今日嘅內頁講文咧，就講翻我哋香港尋日就新增咗有7宗嘅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啦，咁累計咧已經去到成81宗啦。咁其中有2宗新增嘅個案咧，就係到過北角嗰個福慧精舍佛堂嘅女患者，令到咧涉及呢一個佛堂嘅確診個案咧係增加去到6宗噶。衛生防護中心就指啦，信眾喺佛堂裏面一起念經啊，同埋食飯等等呢啲密切接觸咧，係帶菌者有帶病毒者咧，係有可能傳染其他人噶。咁至今咧有130位啊，曾經到過呢個佛堂嘅人士咧，係聯絡衛生署。咁其中有7个人咧係唔舒服送院，咁1个人咧已經確診，另外有16人咧就係密切接觸者被安排檢疫噶。咁據悉咧，第76宗個案嘅女病人啊，嘅55歲胞妹啊，即係佢個妹妹咧，亦都喺律敦治醫院初步確診。兩個人咧多次咧一齊咧就有去到呢、這個福慧精舍嗰度噶。 咁而講到呢個北國美倫大廈福慧精舍佛堂爆發呢個武漢肺炎啦，咁至今已經有六名嘅信眾確診啦，咁而佛堂師傅亦都已經被強制隔離啦。不過近日曾經出入佛堂辦公室的佛堂負責人至今仍然是未被隔離的，並且繼續就在附近叫明苑大廈嗰個居所嗰度出入咁話喎，咁呢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跟住再睇埋《經濟日報》嘅報導先。咁啊話到啦，疫情之下，本港啊現在咧就口罩荒啦，即係缺少口罩啊。加上咧往外國啊，亦都咧就係難以購買，咁啊自行生產咧似乎係出路啦。政界、學術界以及零售界等等嘅行業啊，近期紛紛自設生產線，咁啊預計短期之內咧陸續投產啦。咁啊三月咧就有希望可以咧就係平均啊生產到咧就係70万個口罩。咁啊到時咧就會見到啊香港製造嘅口罩即將面世啦，咁啊，亦都話到啦，咁啊，政府牽頭採購啊，最少咧就係60部嘅口罩機，希望咧就產量增加去到每一日咧就1000万個。咁啊，香港則透過銀彈措施，港府咧就喺防疫抗疫基金嗰度撥出咧就係15亿元啦，咁啊資助本地商家生產口罩。嗱，每間嘅廠房每條嘅生產線，如果每一個月啊製造最少50万個嘅口罩嘅話啦，就可以獲得資助額最高300万元噶。政府承諾啊，每年從本地生產線購買4.8亿個嘅口罩噶。雖然多個界別的生產線預計一日可以製造70万個的口罩，但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委員會主席呼吸系統科醫生梁子超就表示，若果嚴格按照住醫療指示，每人每一日就是用2至3个口罩，全港700万人一日就需要是2000万個的口罩。若果以500万的活動人口，包括學童等等計算，一日咧就要1000万個嘅。咁就算啦，最保守估計，全港每一日需要500万個嘅口罩。咁但係故此社會如果咧社會方面啊，應該點樣研究利用呢啲嘅口罩，或者咧就係研發出新嘅替代口罩同埋重用口罩噶。佢都話到啊，喺呢個防疫嘅措施底下，口罩難求之時，咁啊話到深圳亦都宣布，尋日起啊，每天將會通過中聯辦向香港捐贈10万個嘅口罩，首批100万個咧，用以支援香港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咁講噶。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8:52，今日嘅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讲翻市况啦，港股咧失守27000点啊吓，咁啊连跌三个交易日啦，咁睇到琴日要跌啦，跌487点啦，重磅股啊，友邦同埋腾讯咧都跌超过2% 吓，咁啊港交所咧都要跌超过2% 啦，咁啊睇到啲重磅股全部都跌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Chewy？ 港股今日咧可能表现都麻麻地啦，因为睇到新型冠状病毒咧，其实喺全球咧都有爆发嘅迹象啦，尤其是喺日本同埋南韩个确诊个案咧，其实都显著增加啦。咁睇到寻晚隔晚美股咧就出现一个急跌啦，美股咧就连跌3日啦，咁道指咧都跌超过1000点啦。咁所以睇到咧，就算连美股嗰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啲获利盘陆陆续续咁样出现翻啦。咁所以对港股嚟讲咧，始终拖累。呢个大市气氛啦，咁其实睇翻港股，其实之前咧一路咧都喺度审视紧咧，疫情咧对个股市有咩影响啦，咁。之前咧喺內地放水嘅政策之下咧，咁都帶動翻咧港股出現一個反彈啦。咁但係依家咧睇到咧，其實全球個確診人數咧其實都不斷增加啦。咁大家咧都擔心翻咧疫情對於成個全球經濟個衝擊咧會唔會真係其實有所擴大啦？咁同埋對於個 GDP 嚟講係咪真係全球都會受到影響咧？咁大家咧都會擔心翻咧嚟緊咧個全球嘅經濟表現啦。咁睇翻 港股咧，走势上咧，恒指寻日咧就失守咗咧呢个27000呢个关口噶啦。咁相信咧喺依家投资者个避险需求增加之下咧，咁相信咧有机会咧都再次咧出现一个回落嘅情况啦。咁短线支持位咧，其实已经下移翻咧去今个月初嘅低位咧，即系大约26100点左右呢个水平。 嗯。是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亦都咧喺呢段时间咧投资方面咧要审慎少少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rr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Cherr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嗯，好， 好， 拜拜， 唔该晒，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8:55啊，话梅姐同心抗疫 #hashtag。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早晨， 同埋小白，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大家都早晨吓，嗱，又系我话梅啦，我话梅咧，今日咧就准备咗咧，同大家咧系要讲一讲打工仔女咧。我哋喺呢个疫情底下啦，我哋都系紧守岗位系好嘅。如果可以呢，能够喺屋企在家工作，老板又容许，而你又做到嘢嘅，咁当然就系最好嘅选择。否则嘅话，可能你都系需要呢系返去写字楼嗰度呢系办公㗎，系咪？ 嗯 嗯，嗱咁嘅话呢，有样嘢要注意啦。嗱，我哋呢喺呢个写字楼啦，我哋通常呢就会有呢一个嘅飲水机呀，系咪？ 系。 系啦，啊，最近呢啲姊妹呢就提返我哋呀，就话呢喂，小心呢嗰啲嘅飲水機呢究竟有冇係好恒常地做消毒啊清潔啊咁。咁如果你都真係冇乜幾可見到呢佢有人幫佢做清潔啊攞咗去點樣去潔淨啊或者淨化嗰啲喉管啊等等嘅話呢咁真係要呢小心嘅。咁，因為呢個嘅飲水機呢大家明嘅呢佢呢咁係有機會呢係會積聚咗一啲嘅病菌啊或者係有啲嘅病毒啊喺度㗎嘛如果係真係有嘅話咁所以點好呢咁係需要呢大家呢我諗尤其是呢即係喺呢一個寫字樓呢嗰啲嘅老闆呢都需要諗下啦係咪呢定期啦或者而家呢即刻開始呢聯絡返嗰啲呢飲水機嗰啲提供嘅生產商或者嗰啲嘅售賣商呢嗰啲維修嗰啲呀叫佢哋嚟呢幫手呢做次清潔先如果唔係嘅話呢自己其實都可以清潔嘅做不過呢我睇過啲資料啦，真係煩到不得資料， 好大工程啊！我都有睇過啲報道咧，話呢啲飲水機咧入邊啲細菌含量都幾高啊！你以為咧佢撳熱水出嚟嗰個位啊，哇！熱水一定可以又消毒啦殺菌，其實係唔得噶。 但係佢唔係沸點啊嘛。係 啊， 嗱咁所以咧幾樣嘢啦，一咧就係咧要嗱嗱聲咧安排咧清潔。公司嗰個嘅飲水機嚇，咁，另一方面咧，就喺未清潔之前，大家如果係有疑問又驚青嘅，其實我話梅就話咧，一係你公司有冇熱水煲，用煲熱水嘅方法嚟到去煲滾啲水，跟住先至咧係沖嚟飲。如果唔係嘅，自己咧喺屋企有冇？如果冇咧，買個。即系旅行嗰啲咧， 保暖壶 嗰啲唔系啊，嗰啲kettle 啊，即系嗰啲细细个去旅行咁样煲水嗰啲咧， 酒店用嗰啲啊， 系啦，酒店用嗰啲，咁，你就摆喺自己个位度煲，就够你自己饮啦。 系， 几好啊呢，這个， 虽然就方法传统啲，但系冇办法，依家咧 就要唔出， 系啦，还原翻。 未啊，未到字，仲有一分钟啊，华梅姐系啊。 哎呀，我睇错钟喎。 唔紧要，系啊，我哋会喺旁边同心抗疫，一齐帮你度过 嘅。所以咧，我都觉得咧，你哋可以试下咧，就喺呢一个嘅抗疫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有啲嘢都系要叫做万无一失啦，系嘛？你做咗咁多咧，又戴口罩啊，又经常洗手啊，酒精搓手液呢啲咧，功夫做足啦。但系原来个饮水机嗰度，你就哇，真系挂一漏万，唔记得做嗰度功夫，唔记得消毒。咁你话饮咗啲水咧，有病菌咁又几唔抵呢？ 系，我哋都视察下出面，我哋依家直播室出面嗰个饮水机究竟掂唔掂先？ 我成日喺度斟水，但系我冇见过人物啊，或者系我睇唔到啫，我唔知啊吓。 好啦，咁我哋准备 hash 听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饮水机都要勤啲洗啊，否则害死 office 班打工仔啊，知道未啊？ 知道。 放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啦，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另外天光道由于有爆水管，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就封闭的。九巴十七号路线去裕民坊方向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用行动。 怀孕歧视个案一直是占性别歧视条例第二大比例的投诉。 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 当中有接近三成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9:07，啱啱9:07嘅时间啦吓，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多谢你拣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继续留喺当中啦。如果即系依家要翻工嘅你，希望都陪住大家咧啊，好好咁去翻工啦，咁啊戴住个口罩最好啊，塞住只耳仔听下收音机啊，同大家咧讲下咧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依家系温21度，相对湿度咧 86啊，咁啊小白星期二嘅早上呢个时间咧，大家都会知道啦，听开晨光嘅你咧都会知道咧，有啊李嘉仁医生喎、啊，同我哋分享下医学嘅资讯。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早晨， 李医生。早晨啊，咁多位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啊， 系噶，今日有啲 最紧要。是 今日有啲咩医学嘅嘢要讲下先，系咪同啲肺炎有关啊？李医生， 肺炎咧，即系讲啦，讲真咧，就系讲到好沉噶啦，啊，所以但系一定要注意， 系 咯。但系咧，我又想讲下咧，譬如有啲嗱，我哋嘅或者听过啊，有啲叫创伤后遗症啦， 嗯， 啊，即系无论你系精神啊，点创伤啊。譬如呢个觉得生意失败啊，啊同人哋分手啊，诸如此类咧，咁有啲啊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嘅英文就系、是、啊好啊，呢、這个创伤后遗症之后咧，嗱、啊、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啊精神受损啦、 哦， 精神受损个人就好唔开心嘅咧，咁但系同健康方面咧。亦都系有唔系精神健康咁简单，系呢个身体嘅健康亦都有问题嘅。嗱，因为话我哋个人精神受损，但系以后有咩事呢？嗱，喺嗰阵时候当然系可以肠胃不适啦，冇胃口啊，作闷作呕啊，皮肤又可以痕啦、啊，啊又唔舒服啊，又呢度痛、骨痛啊、肌肉痛啊， 嗯、 啊甚至乎咧心脏啊。呢、这个呼吸道啊嘅唔妥噶啦， 嗱、嗯， 但系发觉好得意啊！有一个研究咧，诶，好多研究睇咧，如果系你试过有呢个严重嘅创伤后遗症之后咧， 嗯， 你以后啊，因为心脏嘅病嘅嘢而死咧，系多咗27%嘅。 哇，多咁多嘅？ 系啊，迟啲啦，系啊，呢、这个好得意啊，即系。之后呢后遗症可能是心脏病死、 嗯、 另外但仲有一个仲得意是呢研究到呢发觉如果你有这个创伤后遗症之后呢你有46%多的这些机会呢有些自体免疫的病的、 嗯、 自体免疫病就好像我们成日讲红斑狼疮 啊或者风湿性关节炎啊好多的自己身体自己打击的身体。 是 啊咁即是这两样呢是明显呢就高了。咁点解是咁呢就因为影响了那个内分泌那个主干。 嗯 咁令到呢好多所谓发炎的细胞啊物质呢就多了。 嗯 咁呢啲发炎物质呢就攻击自己身体。 哦。咁啊，攻击我哋身体，系啊，攻击我哋自己身体咧，都搞到我哋自己真系，哇！有阵时周身病痛都几辛苦。 系啊，饮啖水，我哋平静下先，唔好咁激气字吓。嗯， 但系咧，原来呢啲发觉，咦，有啲遗传性噶， 嗯， 啊，有啲遗传性， 嗯， 嗱，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所谓呢个情绪低落啊，嗰啲咁样咧，系有啲遗传嘅， 嗯， 5%-20%。这个创伤后遗症呢又是有些遗传的。 诶、哎、又有遗传即是样样都有遗传、哦。 这个有可能的。 啊、 尤其呢是如果你的年纪越小、 嗯、 有这个创伤后遗症呢那你影响这些这样的身体状况呢又会特别高一点的。 嗯如果年纪大一啲，譬如成人咁样，对身体嗰个健康影响又会唔会系一样咁样咧？ 系咯系咯， 会唔会好啲咁样咧？如果成人嘅话， 我谂睇下你个创伤系几犀利咧。 嗯，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呢啲嘢咧，最紧要咧，你发觉，咦，真系好创伤啊，好唔妥啊，一定要睇医生。 系， 因为咧有啲药治疗呢个创伤后遗症咧。就是有啲用嘅，吓冇话一定有用啦，但系有一定有帮助。 嗯， 然后咧亦都会减低你啲以后因为创伤后遗症影响啲发炎指数 啊，影响你身体嘅抵抗力咧， 嗯， 就会好啲嘅。 嗯， 咁所以系有啲嗰啲所谓英文就呢、这个 SRRI 呢啲， 嗯， 咁样嘅药物。 去帮助个身体。 系都好好难啊！呢、這个咧真系要一有啲咩事啱啊、嗯，要问一问医生先。 系啊，或者尽快求医啦。咁无论系精神嘅问题， 所以呢啲即系呢个今次嘅疫情咧，都系一个创伤后遗，可以吓，呢、可以咁样噶。 系明白。 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会睇到我哋而家成日话要做呢个疫苗。 嗯。 但疫苗一出咧，嗱，讲真咧，即系新嘅疫苗咧。是应该呢就试耐啲嘅。 嗯。 唔好话咁快脆出市面。 咁、 嗯、另外一隻病呢我哋讲就讲咗好耐啦。戏亦都拍咗好多啦、就伊波拉病毒。 哦係喎、 哦嗯。伊波拉病毒呢就好多人驚嘅。呢、這个病毒到而家呢都系冇乜特效嘅药、啊。死亡率25%-90%嘅。 哇。 係啦。 嗯。 係呀好大鑊家都话、啊。所以如果真系有边个好不幸啊？有、世界上有边个区一开始有呢个病咧，就真系立刻封区封城嘅呢、 传染性都唔高嘅呢、這个病。 高嘅，非常高嘅、人与人接触嘅，咁、可以90%嘅。咁、尤其而家咧就系、呢个刚果共和国咧、就系、有呢个问题。咁、但系亦都因为已经系一段时间啦，而家咧就系、有一个叫。Available 呢啲咁样嘅 vaccine， 嗯， 嗱呢一个咧系第一个做到出嚟嘅疫苗， 嗯， 咁啊发觉咧一针咧就已经有相当好嘅保护力噶啦， 系 咁啊而家咧就系即系所谓都系新嘅喺欧洲嗰边啊非洲嗰边咧就系试紧嘅， 佢保护啫唔系免疫啊， 嗬，有保护就嗱，即系个问题你打咗咪免疫咯，即系免咗呢个病咯，但当然冇一样嘢系100%嘅。咁、如果你系打咗之后咧，咁、发觉有帮助咧、已经好啦。第一次可能唔会死啦，系、嘛？因为死生命系最宝贵， 执翻条命最紧要。 系啦，咁所以亦都系一件好事。咁、所以话真系要好多科研咧，就真系要尽力去做嘅、人类健康嘅科研好多，但人类健康科研好多，但有一个病咧。好多年噶啦，肺痨病。 哦，系啊， 肺痨病咧，2017年咧喺全世界嚟讲咧系有640,000宗嘅。 系，哇，都好多。 2018年咧就有700,000宗。 嗯。 然后喺旧年嚟讲咧1,000,000宗。 嗯。 系好多嘅，其实。嗯、所以你话肺痨，诶，你好似好遥远，唔系。在我哋隔離嘅啫， 系咁。譬如话，如果譬如肺炎可唔可以变肺痨？肺痨有冇肺炎？会唔会相变？ 系两件嘢嚟嘅，两件嘢嘅，两件嘢嘅肺痨咧就是、肺痨菌、入到先系供空气就入肺，然后咧如果 B B 仔冇打卡介苗咧，佢可以走匀全身嘅，去骨啊，去脑啊，去肾啊嗰啲好严重嘅。咁啊，传染性一定有嘅。譬如自己一家人咁一个有咗之后咧、就可以惹嚟惹去。尤其咧，如果你嗰只肺痨菌咧系有多重抗药性啊， 系 呢个好常见嘅抗药性。因为我哋用咗好多年，有啲肺痨菌咧，佢已经自己变种。比如你啲藥物嘅，咁、如果你嘅抗藥性越高嘅話咧，你屋企人惹到嘅機會就越高噶啦。好啦，咁啊，但係我哋你可能亦都聽過，咁你點知一個人有冇肺痨啊？有冇肺痨菌惹到咧？咁而家通常係做兩樣嘢嘅啫，一係咧就打啲叫做 tuberculin 嚇，即係打啲藥物落去喺個皮下嗰度咧。然后几日一段时间后咧，就度个反应。如果好犀利嘅话咧、就即系话你嗰个免疫力好强。所以免疫力好强，呢、这个反应好强咧，可能啊，有肺痨菌潜在你嘅身体嘅危险、 哦， 又或者验血，就睇下干扰素加码干扰素嗰、那个分量。有几多系决定你有冇呢啲咁嘅肺痨菌嘅反应？肺痨菌越高咧，你个机会咧就越大。但系如果有呢啲免疫反应咧，唔系代表你一定系有呢个病噶喎。即系只系10%嘅啫。百分之十机会你系有 可能有啲菌存在你身体未走出嚟嘅啫，90%咧可能真系以往嘅事啊，或者啲菌都死咗。但系喺而家嚟讲，我哋未有方法做到一个嘢可以睇到啊，真系有事或者冇事嘅。而家未做到，咁啊唯有系点样咧？而家做法咧，有呢啲咁严重嘅反应，又惊你周围人传人啊，又惊你自己嘅身体有事咧，就唯有照样食药。有只叫 isoniazid， 而家就食嘅，一食咧要食六个月嘅，要食六个月，喺度颇长嘅时间。咁啊食六个月咧，唔系话咁容易噶，啊又要你食下，又唔想食啊，因为亦都又有啲有副作用噶。 唔食就打针得唔得咧？其实我成日都想问，去到呢啲情况。 你点打针啊？我哋讲日日打针啊，呢啲系食药嘅嘢，够噶啦，已经系而家系得嘅。但系因为咁多呢、這个副作用啦、啊，咁啊亦都系有啲咧可能好危险嘅。咁啊唯有系点咧？有啲新药出咗嘅，系三个月嘅啫、啊，有只叫 rifampicin， 算唔算系特效药？都唔要三个月， 即系但系都要三个月，即系缩短三个月。這個、呢个咧副作用少啲、但系咧亦都要加埋以前我哋用开嗰只 isoniazid 咧、要食12剂嘅，即系食少咗好多，食时间短好多。但系有个问题，這个新药一定系贵，喺好贵嘅话咧，喺啲较为发展中嘅国家咧、就会好吃力啦、因为一定系唔少人嘅、因为唔少人嘅，因为呢个问题咧，如果你话啊，你个屋企有个屋企人系有肺痨菌，有肺痨病，你要医埋佢啲屋企人嘅话咧。咁你個數目係好多嘅， 係 非常好多嘅，即 係 呢個喺個喺國家嘅醫療經濟方面咧，係一個好沉重嘅負擔嚟嘅。咁所以話真係我哋話有啲嘢啊，呢啲而家所謂新冠病毒，好似好多人驚，但係其實喺我哋嚟講咧，好多一直又喺我哋世界上有啲菌咧，仲喺度活跃紧。呢啲亦都令到好多人嘅健康受损啦、有啲人因为咁样死咗嘅、所以又有心脏病啊、癌症啊咁样。其实病菌病毒对我哋咧系一个好大嘅威胁，所以亦都唔好话太惊一个啊，净系一个新冠病毒令到我哋惶不可终日，系唔好咁惊。我哋尽力去做。真系做人咧，就要真系开心啲， 系开心啲就最好啦。 第一线 啱啦， 就会好多啦。 抗疫第一线添啊，直头好啦，唔该晒你医生啊，咁啊，我哋学咗好多嘢，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定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首嘅歌曲嚟自 Yellow 附近的人啊，我哋而家最紧要就多啲关心咧，就喺我哋身边嘅人啦，大家俾多啲爱心啊，多啲关心，咁啊面对住咧困难咧，冇人觉得咧就系开心嘅，但系咧有一班人互相守望、互相支持住咧，就乜嘢问题难关都可以跨过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今日朝头早啊，有阿祥、刘畅，早晨。 系早晨，阿祥。 早晨啦，早晨两位。 你好啊，嗱，今日夜晚咧，二台就有好多好歌听啦，啊，系咪？咁啊，电视方面有冇好节目先？ 好好多好节目噶，日日都好多好节目嘅。 系，讲嚟听下。 好啦，嗱，咁啊，我哋最关心最近嘅事都系疫情啦。咁、今晚好多节目都系讲有关疫情嘅事嘅。咁啊，先介绍咗今晚八点钟试点三十一先啦。 系，讲咩噶？系啦，试点三十一。 系啦。咁四点三十一咧，咁今晚第一样嘢咧就系想讲咧，嗱，最近咧香港咧即系有好多口罩，大家要抢噶嘛，都知道啦。咁啊有原来香港本地咧都有一啲厂商啊，想话生产口罩，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咧就政府又冇话特别点样支持佢哋喎。跟住同一时间咧又有大学咧想研发呢个最新嘅测试病毒嗰啲快速测试剂啊，政府亦都冇特别同佢哋讲过点样支唔支持嘅，咁啊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哋有好多财政储备啦，咁、究竟呢啲储备用应唔应该用喺呢啲地方嗰度帮助去应付呢个疫情嘅咧？咁今晚就四点三十一会同大家讨论下。 哦，呢个紧要，因为财政储备而家大家就好关心到底有几多钱落袋啦，啲、钱又会有啲咩去向啦， 系咪用得其所啦？究竟依家喺大家生产口罩嗰度，政府可唔可以喺旁边轻轻帮下都好啊？好过翘埋双手啊，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 港府 今晚 系啦，嗱，港府就有个防疫抗疫基金嘅，就话拨出咗15亿元，咁啊睇下可以帮助啲厂商帮到几多啦。 咁啊，即系除咗帮厂商之外啦，咁亦都好多政党咧就话想全民派10000咁样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究竟即系但系听讲阿财爷就话，唉，冇办法可以完全满足所有人噶啦。咁究竟派钱系咪即系挽回到民心嘅方法咧？咁今晚咧四点三十一又会另一个环节，请嚟工联会邓家彪同埋社民联嘅岑子杰一齐讨论下呢个问题。 哦，系啦，除咗派钱咧，即系要挽回民心之外啦，派钱喺呢个经济上面正即系嗰个最大作用系啲乜嘢咧？我谂咧，大家都要谂一谂啦，啊，系咪有一个最大嘅经济效益？如果你话哦，全香港人攞晒啲钱，但系全香港攞晒啲钱去旅行嘅，唉，咁到时真系得啖笑啦，系咪？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又再介绍下啦，紧接住之后嘅日常八点半啦，夜晚八点半嘅节目，咁啊，都系讲有关疫情事，都系同头先一样，咁但系咧，即系听日都知道财爷会即系有一个财政预算案公宣布嘛，咁啊，有一个环节就介绍下咧，即系各行各业都受疫情影响嘅，咁啊，今晚就会介绍 本地嘅運輸業啊。 嗯。 咁啊，運輸業佢哋客路少咗好多啦。咁嗰啲中港車司機又情況係點嘅咧？佢哋有啲乜嘢對策可以過呢個難關咧？咁 手停口停啦，而家又係咪？ 係啊，冇錯啊。咁啊，即係睇下佢哋究竟。而家真係真正落地嘅狀況係點嘅咧？ 嗯， 今晚就會同訪問佢哋。 好，咁我哋留意住啦。仲有啲乜嘢好節目？ 仲有咧，咁啊，即又會講下啦，都係有關疫情事嘅。今晚日常八點半又會請嚟一位註冊營養師啊。 嗯。 咁啊，教大家咧，從營養師嘅角度，究竟有乜嘢食材可以強身健體又食得健康嘅咧？ 哦，即係嗰啲咩增加邊一方面嘅維生素啊？有啲咩維他命我哋要注意啊？ 抗疫水果係咪？所有嘢都加抗疫節目係咪？抗疫水果係咪？ 除咗水果，我諗仲有好多其他食物。嗱，今晚真係要睇一睇啦。 好啊，好啊，好啊！呢個緊要啊，呢個即係你身體健康，打好個底啊。即係耐唔耐一兩日，原來我自己唔記得戴口罩，我都唔使咁驚啊，係咪？ 冇錯啦， 集齊七粒龍珠， 又搶唔到口罩嘛，咁都要抗打好自己嘅底子咁啊，唔使。 係啊，始終打好自己嘅底啊，真係最好嘅方法。好，呢個啱啊，非常啱睇，今晚一定要睇啊嚇。 係啦，咁啊，又不能夠我哋長時間。相住个疫情嘅，因为都好辛苦啊。咁啊，今晚有另一个节目咧，俾大家轻松下。 系 咁啊，去到夜晚九点半啦。咁就天王巨星系列，今晚有 Karen Carpenter。 哇，呢个好睇啊，又有歌听。 冇错啦。咁啊 ，Carpenter 系呢一个美国好之前嘅一对经典嘅组合啦。咁啊。个主音啊 Karen 啊，咁啊佢个外形同啲歌声都一样咁清新脱俗噶嘛， 系啊，佢坚持自己外形啊、声线嗰样嘢都要求非常之高啊， 冇错啦， 系， 咁啊，但系咧佢又竟然咧佢其实好 fit 嘅，但系佢又竟然觉得自己好肥， 嗯， 最终啊患上咗一个厌食症啊， 嗯、 最后仲要死于厌食症添，咁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佢呢个传奇嘅一生， 嗯，明白，好，呢个就系九点半嘅。 冇错啦，九点半天王巨星系列 系咁啊！今日夜晚咧都有好多好节目啦，系咪？咁啊，主力咧就系呢个抗疫方面嘅，跟住亦都有即系 Karen Carpenter 喺度嘅一啲嘅事迹俾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仲有嗰个 battle 啦，系啊。 系啦， 邓家彪同阿岑子杰嘅， 岑子杰冇错 嘅 battle 啦。 好啦，今日朝头早今日夜晚啦，大家留意住三十一啦。唔该晒阿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翟天毅报道新闻。全国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病例有77658宗，累计2663人死亡，其中新增确诊病例508宗，死亡病例71宗。在湖北新增确诊病例499宗，68人死亡，全省累计确诊病例64000多宗，2563人死亡。南韩新增6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累计893宗。政府表示将对出现集体感染的新天地教会所有信徒进行病毒检测，随时公开检测结果。南韩当局同新天地教会磋商之后，新天地教会同意将会优先提供这两个月到过大邱教会的信徒等高危人群名单，并且尽快提供所有信徒的名单。当局预计下午起陆续收到名单，会立即将名单提供给全国卫生站和地方政府，对区内的信徒展开检测。意大利新型肺炎个案增至229宗，7人死亡。一个62岁来自伦巴第的男子当地星期一死亡，他上个周末确诊，患有慢性疾病。意甲赛会去信政府，建议将所有的意甲比赛改为闭门进行，不开放给球迷进场，避免疫情扩散。意大利已经有12个城镇处于封锁状态，超过5万人被要求在家隔离。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首个确诊病人并没有到过中国，但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发病之前曾经参加多项体育活动，包括跑步、足球以及同朋友聚餐。另外，西班牙确诊第3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患者是一个意大利医生，正在加纳利群岛度假。这个医生之前因为身体不适到当地一间诊所求医。西班牙早前有两宗确诊病例，已经治愈出院。市场忧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资金流向避险资产，拖累欧美股市大跌。美股全面下挫超过 3%， 道琼斯指数急挫过千点，失守28000点关口，收市报27960点，急跌1031点，跌幅3.6%，是两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东京股市都显著下跌，初段曾经大跌超过1000点，最新是报22682点，跌704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早晚有薄雾，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2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7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2点，跌12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2.8，升2.4；阿里巴巴203.4，跌1.8；小米集团12.24，跌1毫；友邦保险77.15，跌2.5；中国平安88.35，跌3毫；美团点评100.4，跌1毫；新鸿基地产110.9，跌2毫；建设银行6.33，跌1仙。汇丰控股56.1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0.99，瑞士法郎0.98，澳元0.662，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2点，跌694点。港金现价报1531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67美元，卖出164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慢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行车缓慢噶。另外天光道由于有爆水管，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就封闭的。九巴17号线去裕民坊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三年，三年这可嫁。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39，小白早晨啦、啊， 早晨啊 ，O， 系呢个时间咧，叫埋 Barbie 林慧出嚟同我哋咧讲下享乐时代先 ，Barbie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 小白， 你喺度啊，真系好啦，因为咧上次啊听完你讲嗰啲咩 Colorcon 啊嗰啲嘢之后咧，哎，我真系学到嘢、啊，起码咧我会留心睇下人哋嗰只眼咧。啊！嗰啲顏色係真定係假嘅？ 係啦，定還是係紫色啊？或者咧，哇！有啲咧灰色咁樣，以為佢中咗毒哦，原來係戴咗 color con， 中咗毒咁緊要？ 係啊，咁你唔知道啊？正常個人個眼球係黑色噶嘛，啡色咁樣咯、啊，你唔會突然間變咗 灰色、 灰色啊、紫色咁樣。咁原來咧就係戴咗呢啲時興嘅 color con 係嘛？嗯， 係阿 O 咧，你啲思維係特別啲嘅，因為你可能睇得太多電影啦，所以你諗嗰啲情節咧都係比較即係同嗰啲咧殭屍片啊。 恐怖片啊，吸血新世纪，其实咧吸血新世纪咧我都觉得好型噶，其实即系啊，好似 Edward 咁样，爱德华嗰个 Colorcon 咁样啊吓，会红红地咁样咯，咁啊阿僵尸仔啊讲紧嘅就系咁啊，今日 Barbie 又有啲咩新嘅享乐嘢同我哋分享下咧？ 我今日咧其实系想介绍咧，我近来咧都用得几多嘅一支可以叫做系 cream 啦， 嗯， 但系又可以系叫做一支膏，因为点解咧？其实咧佢你又可以话佢系一支药膏， 嗯， 但你又可以话佢系一支润手霜。 哇，争好远噶，润手霜 cream 同埋药膏。 嗱，我本身都系咁觉得嘅，咁、 啊、 但系咧，其实因为我个女女咧就有呢个湿疹嘅问题嘅，咁、嗯、而且咧都几严重。即係啲手手腳腳或者係啲腳踭位咧，稍為如果咧沖完涼之後咧搽少啲 cream 嘅話咧，其實佢係會痕得好緊要噶。咁同埋咧啲手手腳腳都會好多紅色一笪笪咁樣起出嚟啦。咁、 啊、 所以咧，其實要幫佢去揾一啲啱佢搽嘅潤膚膏啦，又要即係幫佢舒緩到嗰個痕癢啦，同、埋又要長效地咧，即係唔會乾一個皮膚啦。其實係都幾花咗我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嘅。 嗯，咁你都有辦法啦，係咪？ 係，但我就好彩啦。就是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喺美国翻嚟嘅时候咧，就带咗一啱嘅，佢其实咧就叫做当地人咧话系一个好流行嘅，系啲 B B 用嘅润肤膏嚟嘅。咁、 啊、 但系咧，其实咧睇翻个说明咧，亦都可以上网即系 research 下嘅时候咧，发觉其实咧佢都唔单止系净系用嚟系俾一啲 B B 搽嘅。咁、但系话点解佢本身会话系好多啲儿科医生会系用呢一只药膏，直情系即系当一啲药膏成分咁样开俾啲小朋友搽咧？ 嗯， 即系有时会配埋润肤膏俾你噶嘛。咁、原来咧就系话，因为其实好多啲小朋友咧，喺啲即係特別乾燥嘅天氣啦，或者沖完涼之後咧，可能如果係 B B 嗰啲咧就鴨片啦，咁、然之後到大個啲嘅時候咧，可能係對啲衣服嘅物料啊，又或者係嗰啲剪裁嗰啲邊邊咧、有時都會敏感，因為你知啲小朋友啲皮膚特別幼嫩㗎嘛， 係啊係啊。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會有一隻咁樣嘅冇香料嘅一啲類似你當係一啲 cream， 但係其實佢又可以當藥膏咁搽嘅嘢咧，就開俾佢嘅。 咁如果我第一我問下嗱，呢個就美國嚟噶啦，香港揾唔揾到噶？ 嗱，我點解今日會講呢？就因為我近來咧，我早幾日咧開始發覺香港竟然有部分一啲咧賣 BB 用品嘅鋪頭咧有得賣呢一隻牌子嘅 cream， 即係唔使醫生處方嘅。 其實佢唔使嘅，因為其實佢咧，你可以真係當佢係一樽好普通嘅潤手霜，因為我其實而家係當 hand cream 咁搽嘅。嗱，因為呢排咧，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啦，就係極度注重衛生啦，不停咁樣用一啲酒精嘅噴噴啦，或者係啲酒精搓手液咧，就係搓手咯。咁啊，搓完之後咧，隻手就好乾啦。咁當你用一啲即係普通平時用開嗰啲咧，其實都本身應該夠保濕嘅 hand cream 咧，你發覺好快咧搽完一陣酒精噴完之後又冇曬啦。跟住又再洗手，然之後又再搽咧，咁嗰啲 hand cream 嘅消耗率咧，就真係實在用得好快 啊，好犀利啊！ 咁但係咧，我後來我就諗啦，啊，其實我個女個啱即係 cream 咁大啱啊，不如攞少少嚟試下啦，得唔得咧？咁，因為佢嗰個保濕咧，其實係比一般嘅 hand cream 咧係強好多。因為其實嗱，點解我頭先會講話佢似藥膏咧？其實佢咧唔係好似你擠出嚟嗰啲普通嘅 hand cream 咁稀嘅， 佢係咧膏狀嘅。 是啊，佢直情系高到咧，系净好似擎咗，你要用少少力先刮到出嚟、 哦。即系好似啫喱咁样，好似你咁讲。 又唔算啫喱，但系佢直情系、 啊， 其实好似一啲嗰啲油性好高嘅 cream。但是呢它就是硬到呢、即是它的密度是很高的，就不是好像普通那些呢，即是都比较是稀少少的 cream 的，都挺难擠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查的时候。 哦、都要挺大力 的。对啊，咁但係我自己用嘅時候呢，我發覺我係朝頭早出門口之前搽一次呢、我洗全日手我都唔使再補囉。 係咪呀？ 喂，係咪因為呢呢啲 cream 呢係俾小朋友或者俾啲再叫做 baby 啲人用呢，即係可以體貼啲嬌嫩嘅肌膚咁樣呢，你覺得 同埋佢個保濕真係好長效囉、因為呢我個朋友送俾我嘅時候呢，佢講咗幾個賣點呢，我覺得係幾好嘅。第一呢，佢就係話這個呢，就算啲小朋友如果舐到或者剩呢都唔緊要嘅，即係吞得嘅。咁第二呢，就係呢其實佢唔單止係淨係做潤手霜嘅作用嘅，就係話如果你有輕微嘅燒傷或者係啲少少嘅傷口呢，就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朋友都話呢，咪話洗到隻手呢會好多啲龜裂紋啊，或者甚至乎爆拆呢隻手會損咗嘅。咁當然唔係話即係叫做好深嘅傷口啦，其實咧佢可以你啲輕微灼傷咧都可以攞嚟搽 嘅。有少少湯火膏嘅一個作用咁樣係咪？ 其實佢真係好結咯，所以即係佢真係好似湯火膏咁結咯。 係啊，突然間湯火膏咧呢一樣嘢都令到我哋諗翻喺以前嗰啲年代，喂一辣親隻手攞啲湯火膏出嚟先啦。咁但係依家隨住大家又小心咗咧，咁又即係又少啲辣親啊、燙傷嗰啲情況。不過啊，估唔到依家非常時期又要攞翻呢啲湯火膏出嚟，有陣時即係酒精濃度高咧，都有嗰下突然間好似燒傷咗嘅感覺。因為身邊有啲朋友咧，依家成日都話要用嗰啲酒精搓手液啦。咁最靚仔或者最好就是讲緊嗰个酒精浓度就係7%-80%，但有啲呢係佢嗰啲酒精搓手液呢 都7%-80%， 係啊係咪係啊，係有一个咁嘅说法嘅咁、样。 唔係话60%-90%嗰个咩， 90%好夸张㗎啦，酒精浓度要、 酒精搓手液我 講。係啊，酒精搓手液係啦咁样。咁所以呢、即係有时如果有啲酒精浓度太高嗰啲酒精搓手液呢，擠咗出嚟呢真係有啲喇喇地手㗎。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咁嘅体会或者咁嘅感觉㗎。所以啊，即係近排即係除咗女士隻手呢要好好保护呢，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男人呢，自己隻手呢啲皮肤都差咗好多。 所以我隻手都差晒啦。不过剛才芭比你话呢，呢啲係小朋友嘅用品啦。虽然呢放小朋友嘅啫，但係其实大人都有用嘅。因为好似我自己咁啦，即係讲开先讲埋，就我自己都有啲喺呢个就真係好彩喎。我喺呢一个嘅叫做新型冠状肺炎呢疫症爆发之前呢，咁屋企就入咗啲嗰啲嘅专系俾细路仔嗰啲消毒嗰啲。 咁佢咧就話啊，入邊咧冇呢個酒精成分嘅，但係又殺菌99啊嗰啲咧，咁佢就噴完落去之後咧就冇乜酒精，因為酒精細路仔咧就好怕，聞到嗰陣味咧， 係 啊秒曬嘴咁樣，咁所以咧就買咗呢一隻咧，咁啊而家就自己都可以噴埋，咁啊個感覺咧就似係噴水嘅，咁既然即係佢話殺到菌嘅，咁我處於你話天真都好啦，我信佢咁樣咯。 我知你講邊只啊？你上次俾我試過嗰只。 係啊係啊，俾你試過嗰只，嗰只都幾好啊，我覺得。 都几似水啊，真系 系啊，几似水啊！咁你喷完之后，咁你相信佢嘅咪 无味啊？因为佢系 你咪当自己做咗消毒咯，系咪？ 好啊，同埋咧，我其实点解今朝早会讲呢支 cream 咧？因为其实男士都啱用咧，就系咧佢系冇香味嘅。 哦，系啊， 系啊，因为就唔会男士突然间搽咗啲譬如花味或者果味咧，咁就会好抗拒啦。 煞有介事。 我而家咧。是啊，我朝頭早咧，突然攞埋嚟搽嘴添，因為佢可以當潤唇膏搽。 哇，咁萬能， 會唔會咁萬能啊？雖然可以即係舐得或者對身體冇害啫，咁但係搽嘴都得，真係。 真係得啊！因為我自己已經親身實證咗兩個禮拜啦。 哦， 係啊，因為我之前隻手真係乾到裂曬嘅，直情咧係啲手指甲邊咧全部白色一畫畫，但係而家係完全冇咗呢個問題啦，已經。 係咁啊，大家又可以試下學習下 Barbie 呢一個推介啦。咁不過即係肌膚嘅狀況，以至咧每個人身體嘅質素都唔同嘅，可能咧喺 Barbie 嗰度咧係 work 啊，哇，可以好滋潤啊，可以好幫到手，但係喺你嘅身上咧用嘅話就即係。未必可以應用得到咁樣，大家冇計啦！呢個時間咧試多啲嘢啦，咁樣咯。咁啊 ，Barbie 今日呢、這個潤手霜啊，呢、這個湯火高式嘅潤手霜都幾好喎、啊！呢、這個推介係 啊，如果聽眾有機會誒覺得有興趣啊，自己去憑頭先嗰啲 線索 自己去揾下啦嚇、 啊。好啦，今個早上唔該曬 Barbie，thank you， 唔該曬。 查完唔知可唔可以变靓女咧？靓到好似佢咁啊！佢系余香凝啊，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冇得比》。 投错在医院里一出世，要竞争，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高攀，却攀不上，但给谁充满？再引发脸上大地震，别要比估我自己，自问我完全付出所有，你要与我。 晚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五十三分，小北早晨， 早晨 系啊，同埋我哋嘅听众啊，阿黄小姐啊，讲声早晨先啦，黄小姐早晨， 早晨啊，黄小姐， 系你好啊， 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今日咧打电话上嚟咧就系为到咧啊自己咧啊好爱锡嘅细佬咧讲声生日快乐，阿细佬叫阿伟系咪啊？叫郭伟系咪啊？嗯。 是啊，是啊， 咁啊， 郭伟生日快乐啊，郭伟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系啦，咁啊，细佬生日做家姐嘅，咁啊，会唔会仲会封封利是俾阿细佬咁样噶？依家 定 还 会噶？ 会噶， 系啊。咦？点解我生日我家姐冇封俾我嘅？ 哦，咁你追收翻啊，要追收翻呢个烂账啊， 追收翻几廿年， 追收翻几十年啊，好 难得 噶啦。 系啊，咁啊，除咗封封利是俾细佬，嗱呢段时间就可能大家少啲出街啦，咁但系都会唔会有机会都啊食翻餐饭啊？同即系自己一家人同阿细佬一齐食下饭先咁样咧，嗯， 会噶啊。其实咧，今日咧，我有两个细佬，今日咧系个阿伟个细佬咧值正日嘅，我仲有个细佬咧 ，Danny 咧，佢就三月初生日，咁、啊、我当将会都打电话嚟嘅。不过咧，今日咧就再工作埋佢两个都听紧呢个电台，我录俾佢听嘅，两个都、 啊、哦，有阿强嘅， 生日快乐 我哋都 系啦。Daniel 同埋阿伟，嗱，不如咁啊，嗱，藉住大电波，有啲咩说话咧，要同两个细佬咧讲翻声，即系系开心嘅，或者即系唉，都知道家 姐有阵时都担心啲细佬啦，一次过讲埋啦，好嘛，交俾你啦，嗯。 哦，好啊，我祝佢哋两个咧，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嗯、 生活如意，事事都好顺利啦。 系咁啊， 开开心心咁啊。 喂，咪由细到大咧，做家姐咧，都即系除咗锡之外咧，直情系睇住两个细佬啊。有啲乜嘢难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依一刻突然间记得吓、啊，有冇啊？ 难忘事啊？ 系啊， 佢哋都好乖嘅， 系 都样样都咁难忘噶、啊。 系嘛？反而佢睇住你啊，因为嗰两个细佬都好乖。反而咧，黄小姐自己本身曳啊，所以咧，反而嗰两个细佬帮咗佢好多咁样嘛。 两个弟弟嘅性格咧，系咪好唔同定系差唔多噶？ 唔同噶，一个大嗰个都静啲嘅，细嗰个咧就四围去嘅，就咁样咯。细都可以嘅。 系细嗰个就系 Daniel 定系阿伟啊？我想问。 Daniel 就系细嘅，系啊。咁、但系你同我哋讲咧，话今日点呢只歌咧都几有趣、啊。一嚟嘅时候咧，打电话话：诶、欸，阿 O， 我想点啊陈奕迅嘅 K 歌之王啊！咁我就问黄小姐究竟点解啦？咁究竟点解系呢一只歌啊？ 哦，因为佢成日同人唱 K 咧，我哋屋企咧，我哋分开住嘅，佢嗰边屋企咧就有卡拉 OK 嘅，佢成日喺企唱嘅，我呢边就冇嘅，咁、所以咧， 即系自己将自己屋企布置成一间 K 房咁样啊，系嘛？ 系都少少啦，但系都唔系好 K 嘅，都系有嗰啲。 荧幕啊，机器啊，有几支咪啊，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喺电视嗰度唱嘅，佢哋即系放去电视嗰度唱咁样咯。 正啊，而家呢个时间正啊。 你咧，黄小姐，你有冇都哇点翻首名曲，自己都会唱下去啊？细佬屋企有阵时食饭嘅时候吓。 我唔得嘅，我五音不全嘅， 唔紧要， 唱多几次就好听噶啦。你咪同细佬合唱咯，同弟弟《相逢何必曾相识》有冇唱啊？ 系 啊，有啊有啊，你真系醒目啊！ 梗系啦， 有啊有啊， 听就知道、就知道大家听咩歌啦。我哋 唱翻一只啊经典嘅作品。好啦，今个早上咧就将呢一只陈奕迅嘅《K 歌之王》啊送俾你嘅细佬啦，两位细佬啦，好嘛？多谢你电话，黄、小姐，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